警方话犯案动机未明，唔排除会有更多拘捕行动。警方话上个星期五接获报案，至屋苑斜坡发现多只动物尸体。搜查之后发现受害动物共有28只，当中生还的动物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治疗，其余动物尸体就由渔护署捡走，要解剖化验确定死因。警方在涉事的单位搜查没有发现动物，但是检获一些宠物笼和饲养用品。单位的卫生环境良好，相信现场并非从事动物繁殖。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30%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是早上仍然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17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30点，跌429点，总成交金额1,03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4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6点，升6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8.2系跌8.4，中芯国际15.18跌9.6，小米集团12.82跌4.6，汇丰控股57.75跌1.65，阿里巴巴214元跌3.4，美团点评100.6跌9毫，中国平安90.7跌1.05，盈富基金27.7跌4.5，建设银行6.47系跌7仙，信宇光学科技127.5跌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9，英镑10.095，瑞士法郎7.926，澳元5.19，加元5.857，新西兰元4.974，欧元8.4135。每百日元对港元7.0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193点，跌329点。港金现价报14,72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8.15美元，卖出1,58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入境事务大楼附近，西行过海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的。九龙区路面方面，现在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带就较为多车。红磡的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公主道桥底就交通都比较繁忙的。长沙环荔枝角道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的关系，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部分行车线就封了路的。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港岛方面，大坑莲花宫那里有活动，由而家去到听日下午的7点钟。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还有莲花街都会临时封闭的。安全车速报告有西区走廊水街桥面去中环、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以及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2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5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 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手下留情，一呼百应，为香港人加把劲。 各位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听众，我是手下留情之友戴耀明。 我是手下留情之友胡孟清。 我是手下留情的铁粉张雷。 大家注重个人卫生，有公德心，我们就可以正面地面对每一天。 如果开饭已经太晏，手下留情至啱你送饭，放松啲啦，香港人，今次我们一定一定可以大步揽过的。 香港人强啊！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邱家伦。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今日是欧家伦戴着口罩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昨晚很多香港地方都是落到大概10度左右的低温，在新界的北部大概很多地方都是8度左右。天文台预计跟着几天气温就会慢慢回升的。市区今晚最低气温约13度，新界会再低几度。不过跟着到星期四周中，星期四到星期五开始变回天晴，而最低气温都去回到19度，即是暖回很多的了。好了，有关疫情的消息，我们看到近几天，如果这个是好消息的话，根据内地的传媒报道，内地确诊的个案是连日来一路是慢慢降低的。当然重灾区湖北和武汉仍然是确诊的人数每日都是以接近2000人左右上升。刚刚过去的一天就大概现在是有1800人左右。看回其他省份，其他省份的确诊个案的确是减少了很多的了。看完全部的省份，大部分增加的确诊个案都是个位数字，得两个省呢，河南就增加了11宗确诊，四川增加了13宗确诊，其他的省份都是一个个位数字，但是总数都已经70000多宗了。但是另一方面就是在世界各地的确诊个案，日本就成为了焦点，总共的确诊个案已经超过500人了，已经超过520人了。其中有接近90%的个案就是在钻石公主号，不要说钻石公主号住，在其他的地方都见到日本他们的卫生部门都说似乎有些个案是找不回个源头，而且都出现一些群落性的一些集体的感染。其中一个就是有一群的士司机，他们在船上面开派对， 开完之后咧，后屘就发现咧，嗱嗰度有70人到啦，就有11个人咧系染咗新冠状病毒嘅。咁嗱，其中喺日本咧，第一个死者咧就正正系其中一个的士司机嘅家人嚟嘅。咁嗱，跟住咧喺呢度咧，11个人染病之中又有护士嘅，咁佢又将呢个病咧又传染咗俾其他人。咁所以咧，日本而家喺社区上咧都见到一啲感染嘅个案嘅。咁当然啦，更大件事咧就系喺钻石公主号啦。钻石公主号3700几个乘客里面，咁而家咧就已经有喺琴日嘅数字嚟噶啦，就系有450几人咧就已经系确诊咗噶啦。有不同嘅专家都形容啦，其实呢只船咧就似一个疫区或者有啲似淘大嘅翻版，即系2003年啊香港社区感染嘅淘大花园嘅翻版，甚至系更严重。亦都系有外国嘅防疫专家就认为咧，成只船咧好似一个病毒嘅培育器皿咁样。咁其实咧成只船咧已经唔系咁安全。亦都有人质疑日本当初去处理呢一只钻石公主号嘅手法系咪有问题咧？其中就包括当有发现当时咧有一个香港嘅长者系感染咗之后咧，船上边咧系冇即时隔离啲乘客嘅。咁啲乘客咧有好多人咧仲可以去一齐去食自助餐嘅。咁大家都知道啦，自助餐而家睇嚟都几高风险嘅，因为咧好多人咧一路喺度夹嘢食嘅时候咁会倾偈噶嘛。傾偈可能啲口水花就亂噴噶嘛，咁所以咧即係啲食物攤曬出嚟喺個自助餐嘅餐桌上面咁俾人揀咧，其實而家睇嚟都幾高風險嘅。咁另外咧就係喺鑽石公主號上面咧，好早嘅時候已經有船員係被驗到感染噶啦。咁個問題咧，啲船員本身咧佢哋係一齊食嘢嘅，佢哋咧亦都冇話點樣去互相之間隔離嘅，咁所以當驗到有船員感染之後，咁其他嘅船員係咪都已經交叉感染咗咧？咁睇嚟而家係有幾大呢個可能啦。咁所以就算好多嘅乘客後來係只能夠留喺自己間房的話，咁係出邊嘅船員咧係一路咁係感染緊嘅。咁所以成個處理嘅方法咧，好多嘅防疫專家都覺得係咪有問題咧？咁但係無論點都好，而家就係變成一個可以話係喺中國之外嘅最大嘅疫區，就係喺一隻船上面，就係鑽石公主號。而呢隻船上面咧就有350個香港人嘅，當中260個永久居民，90個咧就攞住其他國家嘅護照。咁另外仲有咧5澳門嘅居民。咁香港政府咧就已經派出咗30幾人啦，入境處、保安局，咁同埋咧亦都準備咗包機噶啦。而家就預計都係預計嘅啫，就係聽晚咧或者飛到，咁可能咧後日咧就會翻到嚟香港。咁當中咧就係一啲未被感染嘅人啦，或者驗出冇感染嘅人咧，係可以搭呢只飛機咧翻嚟香港，亦都包括5澳門居民咧，據報咧亦都話會搭埋呢只飛機翻嚟香港，再翻澳門嘅。嗱咁跟住仲有個問題啦，就係嚟到香港呢幾百個香港人咧，佢哋係要隔離14日嘅，而政府咧就已經選定咗喺火炭嘅晉陽村咧，係會愛嚟做呢個檢疫中心。咁晉陽村當然啦，即將入伙，無端端變咗檢疫中心咧，亦都令到好多準備入伙嘅居民咧，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響。好啦，咁啊，對於政府呢個準備會係點咧？政府已經講咗噶啦，琴日林鄭月娥已經講咗嘅就係晉陽村咧，就係你唯一選擇，因為冇其他地方啦，其他檢疫中心都用咗90%噶啦，就快爆滿噶啦，所以咧係冇替代方案嘅。大家點睇咧？打電話嚟1872311。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2月18号朝早9点，大领先遣队伍到日本处理包机接载港人安排的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说，钻石公主号上的港人如果有新型肺炎病征，不能随包机返港。 有些症状呢，就可能当地要安排一些适当的医疗的一些安排。我哋要同當地嘅船公司啊，或者同當地嘅一啲有關當局咧，要確實嗰啲。 九點半。 如果冇晉陽村咧，我哋目前係冇後備方案。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話： 钻石公主号上的港人返港后，需即时到火炭骏阳村接受14日强制检疫。 这个是为了整体社会的好。如果我们没有检疫中心，需要其实接受隔离或者检疫的人士呢，是通街走，将会为香港在这个抗疫工作里面带来一个很大的漏洞，最终受害的都是香港的居民。 11点，职工盟促请政府尽快修改法例，增设检疫津贴，规定雇主需支付津贴给接受检疫的员工。主席吴敏仪： 他们自己都不想的嘛，为了香港整体的健康被强制检疫，大家都希望香港更加安全和健康的，但是你现在就比较有因去叫他逃避这个检疫，就因为他会没人工。 下午4点半，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话：有见近日新型肺炎个案病征较轻微，听日开始实验室快验监察计划，会扩阔至普通科门诊及急症室病人。 我哋相信呢个措施系会俾我哋更加了解新型冠状病毒嘅流行病学嘅资料，亦都可以帮助到早发现、早诊治呢个目标。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在电话里面有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的。许树昌你好啊。 你好。 是啊，不如我们讲一下日本那只钻石公主号先。你看到现在很多几百个香港人就会回来，他们其实在船上受感染的风险有多高？ 哦，呢隻船咧係一個病毒活躍區嚟嘅，咁你睇到佢到而家已經有400幾個個案，呢幾日都陸續都係有新增個案嘅，所以呢班旅客咧都算係喺個高危區嗰度翻嚟嘅，一定要隔離嘅。 嗱咁嗱，有啲旅客就話咧，反而咧佢哋如果留喺日本嘅話咧，仲可以喺日本周圍走喎。 嗱，呢個係我哋控制唔到啦。但係如果佢係翻香港嘅話咧，就應該要係受隔離，因為始終呢個船咧琴日都仲有新增個案，前日都有新增個案，佢個感染嘅途徑亦都係唔明嘅。咁所以呢班船上嘅旅客咧，佢仍然係有個風險，可能部分人受感染，可能係一個潛伏期，佢到咗步14日內，仍然有部分人可能會有發病嘅。 你见到咧，即系喺过去十几日喺钻石公主号上面发生嘅事，其实嗰啲可能嘅传播途径系会点样样？有咩可能？ 佢未做隔离之前咧，咁船里边都有好多地区都颇高危嘅，特别系啲自助餐区啦。因为好多时啲旅客一手攞住只碟攞嘢，另外一手就夹嘢，突然间如果有病人带病毒佢咳咧，佢都唔会揞到口噶啦。咁可以直接感染到對面的人，又或者啲飛沫落咗台面，其他人摸到飛沫，捽眼捽鼻，咁亦都可以受感染嘅。咁另外啲危險區就係啲表演區啦，因為有表演嘅時候，好多人會圍埋睇啦，或者坐喺度睇噶嘛。咁另外有時佢係有啲日間嗰啲岸上觀光咧，出發前咧亦都係要集合喺啲地區咧，係好多人一齊嘅。係啊，所以可能佢係呢封個船之前咧，就係已經有部分人受感染啦。到你宣布要他们回房受隔离，他已经是感染了在个潜伏期里面发病了，我相信。 是那现在回来香港就大部分人或者甚至全部都会去了骏阳村那里去隔离。你认为整个措施应该怎样去做会比较妥善一点？ 咁當然啦，如果係政府嗰啲隔離營，佢係夠地方夠房嘅話，咁就盡量係用翻嗰啲麥理浩嗰啲度假屋啊。咁但係始終個數目好有限，而家有好多緊密接觸者都喺嗰度用緊嗰啲設施噶嘛。所以暫時用住一啲未入伙嘅公屋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可行嘅方法嚟嘅。 咁佢哋理論上就唔可以出入噶啦，咁所以每人住喺一個單位裏邊都應該安全嘅，係咪咧？有咩要注意咧？ 哦，咁佢喺單位裏面當然係相對係安全，佢唔會將嗰個病毒係散去社區啊嘛。 好咁啊，啱啱咧即係今日嘅記者會上面咧就講到就係話將而家病毒嘅檢測咧係擴展到普通科門診嘅一啲病人啦。咁呢樣嘢代表住啲乜嘢？ 嗱，而家佢擴闊咗嗰個快速測試咧，咁就整嗰啲普通科門診都可以做到。咁因為事實上咧就唔係每個個案早期都會有發燒嘅。有时佢可能几声咳，咁但系就早期未必有烧嘅， 到可能佢隔咗幾日後先至有燒嘅。咁如果嗰啲係呼吸道症狀持續啊，或者係唔退燒持續又發翻燒呢啲個案咧，佢又行得走得，咁你冇必要喺公立醫院嗰度排隊嚟檢驗啊嘛。咁就用呢啲普通科門診啊，或者指定嘅發燒診所喺嗰邊提供到，又可以照肺，亦都可以做埋呢個測試。咁如果可以早啲揾到呢一類大病毒嘅病人，早啲將佢係隔離咗咧，亦都係減少社區嗰個爆發咯。 即係而家呢個做法應該係可以將一啲未有好明顯病徵嘅人都開始可以檢測。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是 的，沒錯，即是將它擴闊了來做，那你有可能是撈到多一些，真的可能早期受到感染，不過病徵未是發出來，早些可以隔離到他們。 今天呢，有一個一宗確診，是香港第61宗，就是一個32歲的家傭，他呢就其中有一個即值得人都關注的，就是他第一次去驗的時候呢，那個快速測試呢是陰性的，那要再驗才再即係確診啦。其實呢只病毒係咪好多時嗰、那個測試都係有一個即係陰性，即係明明係有佢都係變咗陰性咧？ 嗱，咁喺香港嚟講咧，嗰、那個快速測試嗰個敏感度都好高嘅。咁、如果你係太過喺個病人好早期嗰度同佢做咧，可能佢個病毒量未夠高，未上到夠高。咁而家睇到嗰啲資料咧，就係通常嗰個發病之後嘅第二、第三天開始就先至飆到好高嘅。但如果你譬如你好早做嘅，你可能又未必揾到嘅。但你之後佢持續都未好，你之後隔一兩日再補翻做，咁佢可以係變翻陽性嘅。咁另外內地都有啲經驗咧，就係佢哋亦都係試過係抽咗個鼻嘅樣本啦，另外又抽喉嚨嘅樣本啦，咁發覺咧喺喉嚨嗰個樣本咧係唔敏感嘅，佢個病毒量有時揾唔到嘅，但係喺個鼻抽嗰、那個嗰、那個病毒咧就反而係準確啲嘅。 即係代表可能即係抽嘅地方要注意。 冇錯啦，係啦，同埋抽嗰個時間都有啲影響嘅。 咁我哋見到而家呢個病毒都差唔多都有差唔多成個月啦。你見到呢隻病毒同埋十幾年前沙士嗰個成個特徵，有冇啲乜嘢可以總結到嗰個分別係乜嘢？ 沙士就唔同嘅，佢咧就個病毒咧係去到第二個禮拜嗰個病毒先至飆高嘅。咁病毒一飆高咧，就引起一個免疫系統嘅反應，嗰啲免疫因子咧攻擊翻自己個肺部，所以2003年咧，我哋好多病人咧係第二個禮拜先開始惡化嘅。咁第二個禮拜惡化，佢個病毒量又高咧，佢係可以感染到好多醫護人員咯。 係， 佢反而喺社區爆嗰個就唔係話太多嘅。咁呢個新型武漢冠狀病毒咧，因為佢個病毒量咧係第二、第三天已經飆到好高，所以佢係會引起社區嘅家庭群組個爆發機會高好多咯。所以你睇到呢幾個禮拜已經全球已經超過70,000宗，係好多都係啲小型嘅社區群組啊咁樣。 咁見到喺內地咧嗰、那個確診嘅個案咧，喺武漢就仍然有接近2,000宗啦，差唔多每日。但係其他嘅省份就一路好似減少緊。呢、這個點樣理解呢個跡象？ 武漢始終係爆發中心啦，佢好多醫院體系好多都已經頂唔順，有即早期好多病人，我睇到網上資料都話病房都已經爆到都入唔到嘅。咁佢最近起咗啲臨時醫院咧，就希望可以係處理到。咁始終武漢裏邊因為個症係好個數量好多，佢有排先至慢慢減退嘅。咁其他省市因為係遲咗先至有呢個疫症咧，佢哋個準備相對又會好好多嘅。咁亦都係冇話武漢裏邊嗰啲咁密集啦。咁所以我相信外圍嗰啲省市咧，佢哋係容易啲應付嘅。 是咪即系意味住，即系大家如果准备得够嘅，个意识够高嘅话，都可以阻挡到呢个病毒嘅传播啦？系咪可以咁理解？ 系啦，同埋因为武汉1月23日都封咗城噶啦嘛。虽然封城之前有听闻话有500,000人出咗去啦，喺令到其他省市都有爆发啦，但系始终23日10点之后，啲人已经出唔到嚟嘅，所以如果其他出咗嗰啲陆续有发病，冇发病嗰啲可能已经冇事咯。咁所以外围省市咧，相对咧就应该系开始会稳定嘅。咁而家希望就系武汉佢封咗城之后咧，就陆续可以将个疫情咧系可以控制到。但系最后都系要揾到嗰个病毒嗰个源头，同埋嗰个究竟系咩中介动物，要揾到个源头，冚到嗰个源头咧，嗰、那个疫症先至唔会再翻嚟。 但系而家睇嚟系咪个源头好多资料已经好难再掌握到啊？ 暂时咧，我哋相信佢系动物 傳人啦，咁可能係蝙蝠傳咗俾某隻野生動物，但係究竟係咩中介嘅野生動物，而家暫時都未知嘅，真係。 嗯，嗱，咁喺其他地方咯，即係其他國家啦，咁有啲人都會擔心喺好多第三世界國家，如果真係有人感染到嘅話，分分鐘係咪佢哋連一個測試嘅技術都冇，好難揾到個究竟發生咩事咧？會唔會有咁？係 啊，係啊，特別係非洲啦，如果啲地方佢突然間有啲入有啲個案咧，佢哋嗰個設施就的確係落後啲嘅。佢個快速測試都可能要係其他地方提供俾佢先做到。 咁而家譬如埃及得一宗啫， 係啦係啦。 而家 世衛都擔心就係佢最擔心就係非洲嗰邊啦。即係如果真係唔好彩有啲病毒過到嗰邊咧，咁就佢醫院設施又冇咁好啦。佢檢疫啊，或者係啲診斷啊，都比較係落後啲嘅。 係好，唔該曬你許樹昌，唔該曬。许树昌是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讲回在钻石公主号上面的香港人，现在的讲法就是很有可能就要会在明晚就教啲包机系会飞回嚟香港嘅。咁但是一切都要视乎究竟即系日本嘅检测嗰啲结果出晒未啦，做成点啦？咁因为咧喺前日嘅包机去美国嗰架包机咧，嗱据报道咧就系当啲人咧上晒机或者系去紧机场上机嘅时候咧，日本方面咧先至话喂，原来有14人系确诊感染，咁但系咧嗰14个人咧都系要上埋机噶啦，咁所以咧喺呢一班喺钻石公主号准备翻香港嘅乘客咧，佢哋都有一个感染嘅风险，将会翻嚟香港之后要入住检疫中心嘅。有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确诊多一宗新型肺炎个案，患者是32岁菲佣，累计个案61宗。卫生防护中心话，呢一名菲佣同第52宗个案有关，冇参与上个月26号嘅北角晚宴，相信佢系从家居传播感染。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呢一名菲佣今个月2号开始不适，有咳同埋发烧，佢自行食咗药，自觉冇事。佢今个月14号入院，做过快速测试，结果呈阴性。不过由于佢嘅胸肺片有阴影，医生再安排佢接受电脑扫描，仍然发现有问题。寻日再攞样本测试之后确诊。张竹君又话：呢一名菲佣今个月9号到过中环大会堂外边一个露天地方，同10几名朋友坐咗1个钟，当时佢哋都有戴口罩，冇进食。中心正系联络佢嘅朋友。本港失业率持续上升，去年11月至今年1月嘅失业率系3.4%，就业不足率维持1.2%。同消費以及旅遊相關行業，包括零售、住宿和膳食服務業的就業情況仍然嚴峻。有關行業合計失業率維持在5.2%，是超過3年來的高位。建造業失業率進一步上升至5.7%，是接近6年來的最高水平。進出口貿易及批發業的失業率明顯惡化。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最近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威脅已經對多項經濟活動構成嚴重干擾，尤其是與消費和旅遊相關行業。勞工市場在短期內將會承受更大壓力，政府會密切留意有關發展。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響，訪港旅客數字在2月顯著下挫，由1月下旬的平均每日大約65000人次跌至今個月中的每日大約3000人次，和去年同期比較跌幅大約是98%。旅發局表示，業界反映酒店在2月整體入住率大約20%，個別較高檔的酒店入住率只是有個位數的百分比，估計2月有25%來往本港的航班機位取消。受社會運動影響，去年下半年旅客人次較去年同期跌近40%。旅發局總幹事程鼎一說，最新疫情對旅遊業是雪上加霜， 他認為今個月的旅客數字不可以作為評估標準，但是相信下半年的情況應該肯定會比去年下半年差。程鼎一又說2003年5月是沙士時期旅遊業表現最差的月份，但當時單日訪港客量仍然有10,000人次，現時的數字已經差過沙士。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鑽石公主號郵輪再多88人對新型冠狀病毒結果呈陽性，其中65人未出現發燒以及咳嗽等的症狀。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是早上仍然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的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在大坑因为有观音开府的安排，直至到听晚的7点钟，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和莲花街都是禁止车辆驶入。铜锣湾道近住礼贤里的咪标泊车位和电单车停车位都已经暂停使用。另外在沙田方面，大围积运街因为要更换水管，所有长度超过8米的车辆一律禁止由沙田岭路、下城门道和营运里之间的回旋处左转入积运街，揸车的朋友是要留意了。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区走廊水街桥面方向中环、马鞍山绕道恒安村方向沙田和昂船洲大桥落斜方向青衣。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康美楼疫症的传播会不会同个渠的改装有关呢？测量师学会建筑测量组上任主席谢志坚， 如果没有这条排气喉，楼上冲水制造了负气压，渠管入面的病毒有机会入到了室内。 资深执业建筑师何文耀， 存在相当大的风险，改动我们觉得很少的东西都需要特别小心一点。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嘅，我哋讲紧钻石公主号啦，喺日本横滨停泊嘅呢只船啦。最新嘅消息啊，就系咧，再发现多88人咧对病毒呈阳性反应，咁即系话咧，而家成只船累积嘅感染人数咧系增加到542人啊！佢哋只船咧，当初未走之前咧，有啲人已经撤桥撤走咗啦，就有3700多人嘅，咁即系代表住咧，已经系最少15%嘅人咧系確診是感染的。而日本厚生勞動省呢，他們是為郵輪上681人做這個檢測，當中呢88人呢，最新的消息就是88人呈陽性反應，其中呢有65人是沒有病徵的， 咁所以呢只病毒嘅其中一个传染得快嘅地方系好多人咧身上有病毒，但系系冇病征啦，好多时咧系防不胜防嘅。而呢只病毒上面有呢只船上面咧有300多个香港人啦，如无意外咧，大部分人啦证实冇感染嘅时候咧。应该会喺听晚就会坐港府嘅包机咧，就会翻翻嚟香港。佢哋系要需要入住，应该如无意外嘅就系骏阳村火炭嘅骏阳村系要检疫隔离14日噶。好啦，大家点睇咧？打电话嚟18723111一齐倾下。电话里边有陈太喺咪度？你 好， 你好， 系主持人好， 请讲。 咁啊，其实我只系想讲一件事。由初初钻石公 系以阿 陈嘅时间先上岸，湖北省比佢哋更加早份有问题，又即系嘈话翻唔到嚟。咁好啦，而家政府终于话系要俾佢哋翻嚟，要即系征求一啲未用嘅屋苑起好未用嘅屋苑去拣要做呢样嘢。好啦，继续佢仲话系冇地方嘅，我完全唔系好明白。去到一个灾难性嘅情况，你谂下自己，我哋嘅国内都用解放军用好短时间可以起到啲检疫医院、检疫中心。我唔明咯。咁如果你话翻我哋香港解放军有啲人系中意做义务工作嘅，我记得喺早期我哋香港有啲政治事件，佢都出嚟帮手做啊，即系嗰啲义务工作啦， 清条路啦吓， 场地系啦，处理条路。咁点解一直以来我哋讲嗰个要征用军营又唔得啦？咁而喺嗰、那个迪士尼旁边有一块大空地，其实嗰块空地只系要清除晒啲杂草，再组织摆一啲叫做临时嘅装置嘅地方。咁预讲我哋有成几千嘅解放军，甚至乎加埋我哋香港一啲所谓嘅义务嘅即系嗰叫做制服团队啊。即系讲紧警察或者后备警辅警啊嗰扎人，我谂出合佢哋众人之力，冇理由两个礼拜做唔到一。 嗱，政府就话咧，嗱，政府讲就话军营嗰啲房咧，全部都系大仓嚟嘅，好大间嘅，就唔适合我嚟做隔离。同埋佢话喺啲空地上，好似大陆咁样，起啲临时医院就话唔够快。而家骏阳村咧就最快手啦，因为现成喺度咁讲。 但系你要记住，另一紧一样，我哋仲要面对嘅问题就系话，咁而家迟来先上岸，咁嗰班。船嗰啲咧，你哋系用飞机接佢翻嚟。咁湖北、武汉嗰扎，你哋其实人哋嘈，即系讲得好紧要，有部分想翻，有部分人都唔会翻。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又话哦，嗰、那个好难安排，因为分得太散。我都其实都想话噶啦，分得太散唔系一定要飞机噶嘛，我系陆路可以用旅游巴，唔同嘅地方去接载咗佢翻嚟，再喺一日过境前，我哋有自己香港嘅医院噶。在我做检疫隔离又得唔得咧？或者一个检疫隔离完先再翻嚟香港再做又得唔得咧？其实我发觉政府就一路推， 明白 唔做嘢。 好多谢陈太嘅意见啦。嗱，咁骏阳村咧就睇嚟如无意外咧，即将会迎接喺钻石公主号上面翻嚟嘅大概300个香港人左右啦。咁骏阳村咧，点解政府睇中佢咧？就系因为已经起好咗啦，基本上咁，同埋嗰度有4800多个单位嘅。如果你计翻条数咧，都似乎容纳唔少人。咁但系咧，骏阳村咧本来咧就已经有好多居民等住入住噶啦，甚至已经大概知道入伙日期噶啦。咁政府而家咧就话会发放一次性6000元嘅特别津贴俾呢啲准住户嘅。好啦，电话里边咧就有骏阳村嘅准居民啦 ，Candy，Candy 你好。 是你好啊！ 系啊，你情况点啊？而家就唔知几时入得伙噶咯。 系啊，好彷徨咯。 系你原本住喺咩地方噶？ 我哋都系花莲区嘅。 系。 系。咁好感恩，就真系分到骏阳村啦。 系。 系咯， 咁嗱，如果而家你话好彷徨啦，都住喺沙田区嘅话，啲交通啊，或者屋企人读书啊，仔女读书，应该有咩问题咧？有冇问题出现啊？ 暂时就冇嘅，因为我小朋友有一个咧，跟住落嚟都会读一年班。 系 咁咧，咁我就 就未帮佢转学，好好彩，即系未拣翻骏阳村附近嗰啲学校啦，都系拣翻我哋而家呢边即系住居住呢边嘅学校咯。咁有啲街坊佢哋已经系安排晒转咗去骏阳村附近啲学校噶啦，已经。 嗯，咁而家譬如你最彷徨嘅嘢系一啲乜嘢啊？ 咁等咗咁耐啦，以为可以上楼啦，咁突然间系咯，政府先话要嚟做嗰个隔离营。 嗯。住呢有冇问题啊？ 有㗎，因为我哋真係好大压力囉。香港地嘅租金真係好贵㗎嘛。 嗯。 係囉。 咁有冇同业主要特别再傾过啊？ 未傾啊，因为都唔敢同业主傾囉呢个时间。我觉得係如果同业主傾，咁业主再加我租咁点算呢？或者业主。 但係你都要住落去㗎嘛，咁使唔使再傾过租约之类啊？ 暂时就未嘅， 哦， 系啊，因为我冇精力去处理其他嘢，我觉得当我知道呢个消息嘅时候，我政府都可以咁出尔反尔，佢新闻对住全世界成个香港讲，唔会征用啲公屋做隔离营，点解过咗一个礼拜都唔够？佢又再对住我哋啲基层嘅市民讲。要急需用呢，我哋理解唔到囉。 嗯，佢嗱政府嘅讲法呢可能係佢搵唔到咁多地方，有四千几个单位嘛，搵唔到其他地方，所以就赔返6000元津贴。 係。 嗯。6000元津贴你哋可唔可以解到燃眉之急啊？ 主持人，6000元都唔够我哋交半个月租囉。 嗯，而家租金几多啊？你住紧嗰度？ 差唔多11000。 系一家几多口啊？几大地方啊？ 一家四口，我哋而家。 嗯嗯。咁而家有冇打算，即系有冇人同你哋讲过要延迟几耐入伙咧？ 冇啊冇啊，我哋冇收到任何嘅即系交代话几时可以俾我哋入伙咯，冇噶。 嗯。房屋处呢佢就话啦，佢一路都系嗰个讲法呢，就系话就提醒咗一啲准即系居民呢，就唔好咁快转校啊，唔好咁快停咗而家嘅租约啊，因为嗰个实际入伙嘅日期呢都系未定嘅。咁房屋处一路都系有咁嘅讲法嘅，系咪咁讲嘅？ 我哋签意向书嘅时候呢，嗰啲即系帮我哋做呢、這个意向书嗰啲人咧，佢好实牙实齿咁同我哋讲咯，第一季度会俾即系就签个正式租约噶啦，咁样咯。佢讲第一季度，咁而且我哋啲准居民一直都有问开房屋处噶嘛，咁问住同埋议员佢哋都会即系同我哋跟进呢件事。咁我记得系我哋未收到话用骏阳村作为隔离呢个消息嘅前两日，我哋。议员都同我哋讲话，房署交代，下个礼拜就会寄信俾你哋噶啦，请你哋留意信箱啦。咁我哋啲盼望就喺晒个信箱，喺晒房署俾我哋个封信上咯。 嗯， 系啊。 你屋企系等咗几耐啊？等呢间公屋？ 已经系8年都有啦，8年多啲啦，已经。 咦？点解等咁耐嘅？而家话平均都系5年几6年噶嘛？你哋系 咁呢个 有其他 系啊？呢、這个就要呢、這个就要问我哋伟大嘅政府啊！真系 嗯咁而家有冇期待？譬如几耐之后可以俾翻你哋住啊？ 我觉得我唔信得过啦，真系已经信唔到边个咯？边个可以同我哋讲几时可以俾我哋咧？ 嗯， 我唔知道啊，主持人。 嗯，咁你担唔担心？譬如你而家知唔知道自己住边一等楼嘅边一个室啊？知唔知噶？ 知啊， 知道晒噶啦， 系啊， 有冇去望过下咁样啊？ 有啊，遥遥咁望一望啊，因为我哋签咗意向书嗰时去咧，咁都系冇有得，即系未有得入去噶嘛，就话已经、即系啲工程仲喺度进行紧，我哋系咁喺外围睇一睇咯，就知道自己嘅屋企就喺嗰度咁样咯。 嗯，明白， 系啊， 即政府就话，因为佢哋实在揾唔到其他地方， 因為譬如軍營咧，佢哋又話改裝就改唔到，或者係嗰啲大房嚟嘅冇細房嘅改唔到。你點睇佢哋啲講法？ 係明白。咁點解美國一接翻啲人翻去就進駐軍營咧？我唔明咯。 嗯， 係咯。咁香港佢話哦 ，OK， 軍營嗰度唔得，咁有其他地方啊嘛？點解咪有間中醫院唔用嘅咩？咁多地方點解唔用嘅？点解一定要去向4000多户咁基层嘅居民去借地方呢？而且佢唔系借咯，佢真系即系抢咁样嘅感觉咯。到而家佢都冇同我哋交，学你头先讲斋，唔知几时我哋先可以去住嗰度咯。 咁嗱，而家睇嚟政府就话事在必行噶啦，冇替代方案啦。咁你哋呢班准居民会唔会有啲乜嘢准备啊？有冇行动？有啲乜嘢会同政府反映？ 我到而家我唔知佢，即系唔知我啲可以做啲乜咯。可以嚟讲，我哋同边个讲啊？ 嗯， 我哋揾唔到方法咯。 嗯， 而家香港人可以。讲嘢仲有自由咩？ 嗯，有嘅有嘅，打电话嚟讲，最少有政府嘅人员应该会听到嘅。你嘅声音系有人会听到。 佢哋有冇同我有冇为我哋谂过咧？而家个政府做嘢，系咪真系佢讲咗就算咧？佢有冇睇到我哋？而家你睇下，受呢个咁样嘅疫情影响，几多地方、几多公司系裁员啊？我哋跟住落嚟，交唔交得起呢个租金？如果交唔起租金嘅时候，我哋一家大细住边度啊？本来我哋已经有地方住噶啦。 嗯、 除咗我哋呢个家庭之外，我觉得有好多香港有咁好多咁嘅家庭，唔系我哋唔努力，我哋都有努力去生存，但是可以生存咯。我觉得政府连呢个生存嘅权利都剥夺咗我哋咯。 明白明白，我哋倾到呢度，多谢 Candy， 多谢 Candy。 好，唔该晒。 希望 Candy 可以快啲去入到你嘅新居，亦都希望政府可以听到 Candy 或者呢班居民嘅心声啦。听完之后或者做到啲嘢咯。好，电话里边咧，有刘先生啊，刘生你好。 系啊， 系想讲， 我系林生。 林生，唔好意思，林生。 咁其实头先我都听到个听众咁讲嘅，咁但系其实我都系即系都安排到嗰度嘅。咁我反而个睇法咧，就系、是、会觉得当然唔想，咁但系即系而家疫情系咁。我又觉得即系如果嗰个补偿或者系嗰、那個幫助我哋咯，即係佢親身幫助我哋咧。咁我覺得亦都係冇辦法，呢種辦法。 你而家覺得個補償足唔足夠啊？6000元嘅津貼， 唔足夠，我覺得。 要點樣先至覺得係可以幫到你哋？ 又唔係話想要幾多少錢補償，不如即係實報實銷啫。我唔知佢要用唔用咗幾耐啊。即係因為我哋本應係真係可能下個月可以入去噶嘛。咁但係。如果佢用咗譬如多兩個月咁樣，咁我哋交租嗰方面可能6000元根本就係唔夠嘛。 係。 咁同埋有陣時嗰啲生活配套嗰啲咯，即係我都明白，即係而家個情況，香港人大家都要互相守望㗎啦。咁亦都希望佢真係，即係恩恤嗰方面會好啲咯。 系，即系除咗即系可以话系租金嘅补贴应该多啲，6000元就 因为你知啦，有阵时你签租约嗰度亦都系真系好麻烦噶嘛。咁你知香港地你签咗租约，咁个业主唔租俾你，一租又可能要你租翻一年咁样。咁我哋又点样去 settle 呢样嘢？即系佢要政府要谂翻呢方面帮助我哋，唔系话我唔想，但系咁。因为我哋都同业主讲咗话，咁租到几时咁，大家协议咗。 系明白。刘生嘅电话断咗。好，多谢刘生嘅意见啦。咁两位听众都即最少啦。虽然态度可能有啲唔同，但系最少都觉得嗰6000元津贴咧，似乎真系唔够嘅。因为你计翻个租金嘅差额，亦都唔知道仲要等几耐先至入到伙咧。唔系话14天，亦都未必系一个月。 甚至未必两个月搞得掂嘅时候，咁个津贴系咪应该多啲咧？吓，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ow do we say 太迟了 in English？ 当我哋有时有啲嘢过咗去咧，就已经冇意思啦。咁我哋英文点样讲咧？我通常咧用四个字咧，就是、一个 expression 四个字啦，就可以表达到呢个意思。咁呢四个字就系 too little, too late, too little, little 当然 l i t t l e 个 little 啊 ，too late, late 咧就系 l a t e 啦，即系。太迟啦 ，OK， 咩意思 ？OK， so one more time， too little， too late。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刚才咧同两位晋阳村嘅准居民倾过啦，跟住电话里边咧系沙田区嘅区议员麦子健嘅，麦子健你好啊， 系你好你好，系 嗱，政府而家就话系冇替代方案，似乎就已经涌紧过嚟噶啦，分分钟两日之后，喺钻石公主号嗰啲几百个香港人就会入住晋阳村噶咯， 系系 系，你哋点样有乜嘢嘅准备？ 其实我哋就其实讲真，我哋其实就之前就真系收到好多个联署啊，即系超过12000个联署，就话要求政府去撤回呢个方案。但系好可惜，其实政府系今次系真系势在必行。咁喺星期四，佢就会真系会安排专车就接送嗰啲钻石公主号嘅港人就翻嚟晋阳村度住咯，即系做一个检疫啊。咁其实我哋其实最担心就系话，其实我哋啲居民啦，甚至准居民就系话，其实到底其实呢个检疫中心会维持到几耐咧？即系做几耐咧？其实依家系大家都好想知嘅。 我谂我都可以答你啦。其实佢唔知噶啦，政府都唔知，冇人知啦。睇嚟就系啦。 系咁，但系佢一直其实一直我哋都要求咧，食卫局嗰边咧，交代翻，其实到底当你一个公屋村成为一个检疫中心之后咧，其实政府有啲咩措施可以帮助到，甚至去保护到周边嘅居民？ 嗯。 其实呢个政府一直都冇一个详细嘅交代俾我哋咯。 嗱，政府嘅讲法咧，佢就话采取独立住宿嘅，有执法人员、医护当值嘅，检疫人士进出中心嘅时候有专车接送嘅，未有卫生人员书面许可，唔能够自己进出嘅，唔会喺社区活动嘅。嗱，呢啲系政府嘅讲法。你哋當然認為唔足夠啦，係咪點？ 但係實際上咧，其實我哋依家暫時就未收一個公開，就未官方嘅講法，就係話到底做檢疫中心嘅單位會用邊一棟樓同埋邊啲咧？咁個分佈上面又會係點咧？係會唔會有一啲係都係近民居咧？咁第二樣嘢就係話，其實究竟其實檢疫中心佢嗰個運作係點咧？即係其實會唔會係安排到？我啱啱都其實都文件度都聽到，其實會安排執法人員同醫護。咁其實呢個人手編制上有分幾多間？ 嗯， 係同埋每一日咧啲醫療廢料嘅處置方式咧係點咧？同埋喺邊個時間段會通常會處理呢啲醫療廢料？咁其實呢一啲其實往往都係居民好關心嘅問題咯，但係政府就未有一個詳細嘅交代。 嗯，咁见到有啲防疫嘅专家，有啲教授都话，其实个距离民居都有几百米嘅。啊，当然有条村就比较近啦，有条村就近啲啦。咁但系基本上即系周围比较多系一啲工业区嘅工厂大厦啦。系咪咧？你哋所见嘅，你哋 其实我哋所见到，其实火炭咧，其实除咗即系贵嘅新村系好近，唔够30米之外嘅，其实周边即系隔一条街已经系啲食品制作嘅工厂，同埋有好多餐厅啦。其实都有一个风险，就话其实会惊个传播系不知名咁，可能透过一啲风向啊，甚至透过细菌，咁啊传过到去呢啲咁样嘅工厂。同埋啲餐廳就會有一個社區嘅大打包。 而家話咧，飛沫傳播都係一兩米之內嘅。你哋都擔心係咪？ 因為其實我哋係政府俾唔到信心啲居民咯。其實因為其實睇翻成個政府嘅抗疫嗰個政策咧，即係其實當初話家居檢疫嘅時候，其實佢都話戴咗手環可以確保到個人係唔會離開個住所噶嘛。但係其實去到呢一刻，其實我哋見到其實政府係通緝緊。 幾個已經係離開住所嘅人， 有啲捉翻啦。想問你最後一個問題啦。咁剛才我哋聽到有啲居民都話，即係6000蚊津貼係唔夠嘅。而家有冇辦法即係叫政府喂，即係加多啲，或者係令到大家唔使咁擔心錢嗰面，最少唔使擔心先啦。 嗯，其實我哋都收到好多居民嘅反應，就話其實佢哋依家係要嘅一間屋咯。即係我希望係政府係盡快去幫佢哋係去上到樓先啦。咁第二嘅原因就係其實第二樣嘢就係話其實佢哋都想政府係一個租金短期之外有一個租金嘅津貼甚至差額去俾到佢哋去應付緊嚟緊嘅生活嘅開支咯。因為其實佢哋依家好多都係斷咗租嘅，咁佢6000蚊其實講真連劏房嘅價錢咧都未必去租到啊！依家其實佢仲要一筆過咁樣去俾咧，係完全唔能夠接受咯。係 好，唔該曬你，麥子健。是麦子健是沙田区的区议员，我们听一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过了景隆街噶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反方向咧，坚拿道天桥南行落去礼顿道嘅支路咧，都系多车噶。因为之前咧，礼顿道近住呢个木球会嗰度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咁所以咧，礼顿道嘅西行线就比较多车啊，龙尾去到波斯富街附近。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正常嘅，尖沙咀线就多车啲，龙尾喺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过海龙尾果栏，大坑嗰边嘅莲花宫咧有活动啊，咁啊现时莲花宫附近嘅礼贤里、莲花东西街、莲花街都有封路措施。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汇联金融服务五大跌幅股份系日光控股、高鹏矿业、艺高国际控股、MS Concept、全帝娱乐。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2984点，升咗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6点，升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68，日元109.74，瑞士法郎0.981，澳元0.669，加元1.326，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05。英镑兑美元1.304，欧元兑美元1.083，港金现价报14720蚊，比上日收市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7.79美元，卖出1588.26美元。港汇指数系107.3，升咗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啦，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多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啊，一带开始多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多车一啲，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喺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私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喺油站。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商贸区一带咧相当之繁忙噶，包括开源道、红土道、敬业街，咁其中伟业街去敬业街方向嘅车龙系比较长噶，龙尾排到宏里大楼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车多缓慢，龙尾喺常怡道。协和街都是车多挤塞的，下行的龙尾去到翠屏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区走廊水街桥面方向中环、马鞍山绕道恒安村方向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方向青衣。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

心情是真的有些複雜的。咁首先即係我都對警隊的工作咧係有好多嘅尊重啦，尤其是警隊目前同其實同全香港人一樣咧，佢哋都係需要好多嘅支持，包括佢哋嘅士氣，需要更多嘅鼓勵。咁哪怕係我哋都認為警隊有啲過去有啲工作做得唔夠好嘅時候咧，我哋都需要即係就住即係公事公辦，希望佢哋。咁但係呢個犯過好明顯咧，就即係有幾個守則，我覺得應該要遵守嘅。第一就係我哋一路講緊政府不斷嘅呼籲抗疫嘅指引啦，嚇局長又行出嚟叫大家盡量去一啲即係少啲去一啲人多嘅聚會啊，減少呢啲應酬聚會啦。咁第二個就係個守法嘅原則啦。咁我自己作為區議員健康委員會嘅副主席，我睇到報道見到話現場有人喺食肆入邊食煙，咁呢個我會覺得啊，呢個完全接受唔到啦。咁第三就係嗰個到底是否一個私人飯局啦？咁即係講真我哋冇任何一個公職人員，其實無論係警方亦或係明星。咁其實佢都係普通人啦，工作身份之外，佢哋有私人生活無可厚非。咁大家有私交甚篤，但係佢公私分明，公事上面唔會有任何偏差，那個就完全係我哋冇能夠去即干涉啦。咁但係其實呢個飯局到底係咪真係一個純粹嘅私人飯局呢？佢實際上就係一個明星足球隊同埋警隊嘅一個友誼賽之後嘅飯局。咁即使都叫做係半私人形式嘅。即使那個並不牽涉公帑，但是我們參與的朋友裏面呢，其實他們都是半是用他的公職身份去參與。如果是仍然是以他公職身份去參與呢，以上所說的那些對話呢就完全不能夠完全理解為是朋友之間的。 但是呢 你覺得是公職身份參與，他們在公餘時間踢下波都算公職啊？ 佢係 你覺得 明星足球隊同警隊嘅足球隊，警員身份去組成嘅一個足球隊，即係嗰個唔係話我哋自己朋友組成嘅一個足球隊，佢個足球隊係用咩名義啊？ 嗱，佢冇講清楚嘅，因為嗱有警察就問翻警察公共關係科啦，咁佢回答翻咧就即係同你咁講啦，就係話同警員喺公餘時間同一隊足球隊比賽，參加完即係。之後咧就同啲親友一起聚餐，咁就嗱呢個警方講咧，聚餐嘅費用雙方共同承擔，整個活動屬於私人性質，而嗰個時間咧就係2月16日，即係前日，即係咧其實喺個疫症都係蔓延之中，大家政府叫大家少啲私人活動啊，唔好咁多聚餐啊，喺好多一啲酒樓聚餐啊，食火鍋啊。都會傳染嘅時候係舉行嘅，而且應該見到咧就係延開有五席嘅嚇，都唔少人嘅嚇。 其實咁講啦，即係當佢咁樣佢講嘅時候，因為佢個回覆咧都係並沒有承認呢個係完全係私人組成嘅球隊嘛。咁佢係講緊話佢哋在公餘時間，無論係在職或者係退休嘅同時咧，都會有唔同嘅機構或者團體嘅足球隊交流切磋。咁如果純粹係私人嘅，佢直情就唔答啦。即係我自己個理解就係、第二個就係、我會覺得咧，其實當我哋對公職人員嘅要求，包括我哋對我哋自己，即係作為喺個大電波裏面有條件去分享個人睇法嘅咧，我哋都會可能比一般市民咧係多咗一啲要求。無論是那個嚴謹度啊、公正性啊，當然我們都會有人性化的一面，但這個人性化的一面並不是可以擺在一個即係公眾視覺裏面的咯，即係可能我們即係自己跟朋友玩到癲，可能你飲酒飲到傻，咁但係其實那樣嘢唔能夠係喺一個咁樣的公開場合，尤其是依家喺一個 嗰個算唔算公開場合咧？嗱，見到喺在席上咧，有人話唔好影唔好影，咁但係就唔知點解都有人影，繼續影，然之後擺埋出上網添。 係啦，即係所以我就係話其實嗰個飯局到底嗰、那個定性係啲乜嘢就好重要咯，如果是一个咁样两队足球队个比赛之后嗰个饭局，仲要延开五席，咁嗰个我就唔会认为系纯粹嘅私人饭局咯。咁但系当然我哋都会有多，我就会有多一个理解咧，我会同情地理解啦。当嗰、那个刚才讲嘅嗰啲 講笑咁樣嘅對話咧，我會相信係一個講笑，我寧願相信一個講笑多過係佢真係話講得好認真，自己唔識做警察咁呢啲説話咧。即係我覺得，如果佢係以一個公務員嘅身份企出嚟係正式去講嘅時候，我就唔會接受啦。咁以私人飯局嘅形式係朋友之間嘅講笑咧，我覺得仲仍然可以接受。但係即使係個我哋放到去咁。咁包容咁去睇成件事咧，其實實際上有人食煙同埋喺一個抗疫期間，當全世界就算我自己都有好多一啲民間嘅慈善組織或者一啲社團嘅飯局啊，我哋啲就職典禮啊賠錢賠咗十幾萬嘅都要取消嘅時候，點解仲可以有？即係延開五席，而我哋參與嘅朋友裏面呢，其實大家似乎都冇嗰個好高度嘅防疫戒備嘅意識囉。包括嘅就係我哋講緊依家仲仍然係艱難地經營緊嘅一啲，上個禮拜我哋有訪問過嘅一啲朋友啦，佢哋譬如係電影都已經要戲院都要隔行隔位咁去賣位啦。或者係即係有啲餐廳，我哋都見到網上都流傳有好多餐廳，佢哋點樣去做一啲防疫嘅設施啊咁。但係似乎喺呢度，我哋見到就冇一個咁嘅防疫設施啦。例如係有啲卡拉 OK 場所，佢哋都已經係即係加強嘅消毒啊，或者係每個人一個咪，有個自己嘅咪套啊。咁喺呢個飯局裏面又見到佢哋共用一支咪喎。 係，同埋食煙咧，我懷疑咧噴啲煙出嚟咧，可能。啲病毒會唔會即係黐喺嗰啲微粒上面咧？可能會嘅喎、如果有病毒的話啦， 我就冇辦法咁去即係知道係真抑或假啦。但係本身即係食煙本身就已經可以令到身邊嘅人咧係吸入二手煙啦。咁再加係呢件事喺食肆入邊食煙本身就係犯法嘅啦。 明白啦。咁我哋不如咁啦，大家。听紧嘅朋友有啲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咁我哋都一齐听翻啦。嗱，呢个喺网上边而家都几多人传紧嘅。警务处长一哥同埋一众明星，包括曾志伟、谭咏麟同埋成龙咧，喺前晚嘅一个饭局上面，警务处长讲咗啲乜嘢，一齐听听。 咁啊，首先咧，好多谢神希同埋明星足球队，今日咧系同我哋踢波仲一齐食饭，多谢晒。咁啊，首先咧，我多谢我顶队嘅兄弟，因为真系好撑我，冇佢哋撑住， 你两队一定要啦，佢哋唔好靠你哋啦。 另外咧，今日咧，我好兴奋，因为我见到好多偶像啊，由阿成龙大哥始，到阿 Alan， 到阿志伟，到阿 Ben， 到咁多位。全部都是我偶像，所以呢我心跳得好緊要啊。其實呢點解話去區議會講嘢咁叻呢，因為呢就係、聽阿智慧嗰啲呢開心詞典啊。 哇，好危險咁樣。 開心詞典啊，就係、咁樣呢就係、先學到。咁另外呢，其實我做警察呢，我係學阿成龍大哥啊，學阿方中信啊，咁樣就全部呢就學你哋呢，我唔知點做警察㗎，睇下識做啊，唔知點解呢，睇下識做啦。其實大家係老友，全部在心中，唔使講嘢㗎啦。只要你哋係俾個手指公我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多謝曬。 好啦，剛才聽到嘅就係警務處長鄧炳強咧喺前晚嘅一個飯局，咁就係同明星足球隊包括成龍、譚詠麟、曾志偉喺飯局上面嘅對話啦。我哋喺電話裏邊咧有今日嘅評論員吳婉婷啦，亦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一齊傾下嚇。電話裏邊咧有張先生啊，張生 啊，你好啊， 係請講。 張生你好， 我咧嗱，你即係半段都睇到就啲喺一個酒樓啦，密封嘅地方啦。咁嘅在籍人士有人食煙啦，即係根本就違反呢個控煙條例啦。咁我唔知嗰啲吸煙係咪嗰啲有警員添，警方人員。同埋根本因為警方係所有香港法律佢都要執法㗎嘛。身為一哥佢即係知法犯法。容許呢話，如果佢唔執法即係佢包庇啦，即係已經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啦。咁即係已經即係呢班所謂嘅高層人士同埋嗰啲警察關係科嗰啲咧，即係全部都係垃圾嚟㗎。 我想問一下阿伍婉婷咧，你係吸煙與健康委員會，通常即係喺食肆度食煙，警察會唔會執法嘅咧？ 其實依家咧係無論係警方、食環處或者係即係康文處嘅人員咧，其實佢哋喺佢哋能夠執法嘅場所，佢哋都可以執法嘅。 都可以嘅。 係啦，佢哋可以 嘅。同埋警方係所有法律，香港法律佢都要執法噶嘛。 係。 係啦，冇錯。 食環處嗰個佢都可以執到法噶嘛。 冇錯。 根本就係知法犯法啦。 嗯。 啊！佢點可以就同埋佢身為一哥嚟噶嘛？啊！佢見到人食煙，佢冇去阻止。仲佢有啦，佢又咪或者吸煙嘅係咪警務人員咧？ 係嗱，我想問一下張生嗱，有啲評論咧就話喂一哥好似講笑啫，唔使咁苛求啦。但係有啲人就覺得佢喺度擦緊鞋啦，點睇咧？ 喂，佢係新聞一哥嚟噶，你點解咁樣即係公即係喺即係私人白局，你都唔應該咁啦。你有即係喂，成日都係警方為啲教師啊，佢喺私底下啲 IG 講嘢啊，都要受清算啦。咁你話一身為一哥啊，佢收咁多人工，咁嘅權力，咁嘅職位，咁點解佢嗰個啊嗰、那個啊即係嗰個操守啊嗰樣嘢點可以咁鬆咧？ 好，明白。 點解可以對佢咁樣咧？ 明白。好多謝張生嘅意見啊。跟住咧，仲有李女士， 係你好， 係請講。 你好， 請講。 我覺得呢個飯局咧，就即係反映咗好多嘢嘅。咁首先咧，我就覺得咧，啱啱各位先生講得好啱，就係點解譬如教師咧，就需要喺私人時間咧，要有自己嘅操守 behaviour。但係點解呢個警隊成個警隊似乎都唔需要有咧？點解公餘時間就可以係所謂嘅公餘，可以中意做乜就做乜咧？ 你覺得譬如鄧炳強咧，有咩操守問題咧喺呢件事上面？ 首先咧，我開頭都唔明點解可以做一哥嘅，因為佢好老實講，即係佢識咁多嗰啲鄉親父老，咁啊警隊不嬲咧都應該有呢個 background check 嘅。我唔明點解佢可以做得到首先，但係而家睇完呢、這、一個即係成個飯局，我明白啦，因為原來咧佢係可以咧擦鞋擦到即係講嘢咁識講嘢嘅，原來係全部都係曾志偉哥學翻嚟，我就覺得我而家明啦，即係原來靠講嘢可以上位。 但係識講嘢唔代表操守有問題㗎，係咪咧？ 我想警隊他們本身有守則，即是譬如公開講話或者即其他情況之下，其實他都是應該有些東西可以講，有些東西不需要說，即你不會見到林鄭月娥這樣去講話嘛，是不是？即林鄭話我不懂做特首，但因為我看了成龍我就懂做，不會是這樣咯。 我們不知道的不知道他會不會這樣說。 他沒有公開講的，最少 他會講，因為都是一堆人來的現在全部都是 friend。 好，多謝李女士，多謝， 非常之離譜的。 多謝李女士的意見。那我們吴婉婷啊， 咁 其实而家比较嗱，我见到有啲立法会议员就话佢擦鞋啦，咁但系见到陶谨申啊，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陶谨申啊，佢就比较关注咧，就系即系而家咧嗰个缺乏防疫意识咧，如果一有起咩事上嚟咧，因为警队高层咧见到嗰度都有几拖警队高层喺度嘅，包括警察公共关系科嘅高级警司几个警官啦。咁佢哋成日都會同政府高官接觸噶嘛，咁陶謹申嘅講法就係話，如果有啲咩喜事上嚟，一旦感染傳播開去咧，令到成個政府癱瘓啦，咁呢個咁高危嘅活動喺呢個時候咧，係一個壞榜樣啦，向社會樹立咗一個不良嘅防疫示範。嗱，呢個就係陶謹申嘅講法，係吳婉婷。 事實都係，即係第一就剛才都講啦，就算我哋民間有好多唔同嘅組織咧，都取消曬一啲飯局聚會啦，或者啲咩就職啊、新春春茗啊嗰啲都已經取消曬嘅時候，我哋見到有個咁嘅五圍台嘅飯局咧，其實大家都愕然啦。咁第二個就係即係警隊個公關同埋危機嘅意識咧，都係似乎喺呢度都睇到係唔夠咯。咁當然我即係平心而論啊，我聽完呢啲嘅對話咧，睇完成個片段咧，我就好難去落一個評語話係叫做擦鞋。即係當我聽到，甚至乎聽到佢講話，只要你俾個手指公我哋赴湯蹈火呢句説話咧，我係有個感受，係覺得警隊真係都幾淒涼，即係因為佢哋係冇得到好多嘅支持底下。嗰句話，只要你俾個手指公，即是話市民如果能夠俾多啲支持佢哋，佢哋就會係赴湯蹈火啦。咁但係呢啲其實即係無論大家係聽落係正面一話負面都好咧，其實呢啲係講笑嘅戲言，站在一個如果純粹一個私人飯局，並沒有擺喺一個公眾平台，並且呢班人佢哋係並不牽涉喺公職上面嘅任何交易嘅話咧。 你自己同边个朋友讲咩笑系无可厚非嘅，但系个问题系依家摆咗出嚟公众眼球底下咧，大家会有好多睇法嘛。 我谂即系对于警察嘅形象会有啲新嘅认识啦吓。咁啊，大家有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1啦。电话里边有冯女士啊，冯女士。 啊，你好啊，主持同埋啲嘉宾。就我嘅睇法又唔系咁咯。我觉得如果即系做人咧，你永远咧都好睇住你，影住你，有咩做错咗咧，我就针对你咧，咁就冇乜意思嘅。咁我头先都听到你嗰个片段啦，即系你唔好发有啲人咧，佢就觉得即系冷风趣啊，或者喺个场合度搞下气氛啊，讲下啲说话。咁但系我觉得咧，即系例如有讲食烟咁样啦，可能佢见到佢讲屎都控制唔到佢啦，或者佢事后有同佢讲喂唔搞错啊，你知法犯法，你食烟噶咁。即系我又唔知佢会唔会咁样啦、但系我只可以讲一句咧，就是、如果人与人之间咧，如果你咁多猜疑，有啲咩活动嘅时候，即系你而家唔系一个死城嚟噶嘛，你政府都系呼吁你啲人唔好做啲咩嘢嘅啫。咁会唔会喺啲咁即系 critical 嘅日子？搞少少歡樂氣氛，我諗都唔係，即係我唔覺得咩大不了嘅事咯。唔好似紅衛兵咁，即係少少要清算你，你唔可以咁，你唔可以咁，你我要咁樣做人啊，真係冇乜意思 啦。即係可能支持一下飲食業，等大家有啲生意做啊。 好多即系唔系好大件事咧，就唔应该。我都好似话要咩要清算，或者要 即系冇放大咁样， 要边几个出嚟受把咁，我觉得真系好冇意思咯。咁样做人，呢、这个社会都冇意思啊。 好多谢冯女士嘅意见，跟住仲有陈先生，陈生 你好， 你好， 陈生请讲。 系啊，咁即系好似头先柯女士咁讲啦。其实我觉得我哋嘅一哥佢只系实话实说啫，即系佢将佢心里边话咧，佢饮咗酒啦吓，咁将佢真心话讲晒出嚟嘅啫。咁事实上。香港大部分嘅市民都覺得佢係唔識得點做警察啦，咁而成個警隊俾我哋嘅印象亦都係一樣啦。而家咁只不過而家係話片面係攞咗出嚟俾人見到啫。咁同埋就係話，亦都係其實反映一樣嘢啦。根本個警權有幾大，我哋大家都知嘅啦。而家係咁，你見到即係見到人犯法，雖然唔係咩咁大不了，但係佢哋係。佢哋只要佢哋接受嘅话，佢哋就唔執法㗎喇。咁 係 即係其实同埋即係我最大嘅感受都係总言之，你认为警察啱嘅话呢，佢哋会真係同你赴汤蹈火㗎。 是明白，好多谢陈先生的意见。陈先生话，可能讲紧真心话。好啦，我哋一阵翻嚟咧，转个话题啦。大家有冇发觉咧？而家喺市面上有啲餐厅话咧，讲到明咧，唔招待内地人，系咪歧视咧？吓， 喺下昼3点过后，警方话枪手喺一间美容诊所向一名28岁女职员连开多枪，女职员伤重不治，另一名女职员就受伤送院。枪手事后逃离现场。警方正系展开追捕，相信枪手系死者男朋友。事件涉及私人恩怨。泰国阿勒府喺今个月初亦都发生过枪击案，一名士兵喺基地枪杀指挥官同埋同袍之后，再前往一个购物中心施袭，造成29人死亡。天气方面，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下昼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到30%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市区最低气温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早上仍然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较早前咧，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对开咧就有意外事故，咁啊啱啱收到消息就清咗场，不过都系多车噶啦，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啊。受到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一路去到蝴蝶谷道咧都系多车。另外新界啊，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带咧都系非常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美。松苑同埋大围隧道，原因就系之前嗰度附近咧，即系沙田市中心嗰度咧，都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都分别塞到去美松苑同埋大围隧道。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就塞到去 天美道下角道天美道、坚拿道天桥过同埋慢线湾仔之路都多车噶，龙尾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同埋尖沙咀线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排到去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老道龙尾喺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九龙区嘅路面交通情况咧，主要都系集中喺观塘嗰边啦。不过咧，而家清水湾道近住牛池湾街市段咧，去西贡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嘅。观塘嘅伟业街近住开源道来往都系多车，咁啊东行去茶果岭嗰边龙尾就排到去上怡道。仲有观塘道啦，咁啊，观塘道东行去油塘咧，由开源道回旋处一路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另外就系协和街啊，观塘嘅协和街下行，近住开源道回旋处都系多车，龙尾过咗月华街噶。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段就多车啦，而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桥面一带交通都系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同埋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以被罚款320元的，所以记得停车熄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6号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www.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可以在当日下午到指定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摘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巴士顾客服务中心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手下留情，一呼百应，为香港人加把劲。 我是手下留情之友黎瑞恩，多啲打电话去关心身边嘅长者或者朋友，放松心情，唔需要咁担心嘅。 我是手下留情之友蔡立仪， 对于有需要嘅朋友，请大家多留一个口罩送俾佢哋。喺呢度祝大家身体健康，互相相爱。 手牵手向前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伍婉婷。 好，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喺电话旁边嘅系我哋今日评论员伍婉婷。 系你好，婷 系啊！最近咧喺大家行下街嘅时候，都发现咧有啲食肆咧就贴咗张纸出嚟话，唔招呼内地人。有一啲咧就系啲黄店嚟嘅，外边有连龙墙嘅，有一啲咧就即系你表面上咧就睇唔出又话有啲咩政治倾向啦，一间食肆咁样样，咁但系咧佢哋即系个原因咧都会话系因为想防疫，咁啊唔招呼内地人啦，吓恕不招待啦，咁点睇呢一啲做法咧？你？ 其实首先呢，店铺要分黄蓝呢，已经对我来讲我已经觉得是一个很分裂的啦。至少我自己即是去光顾的时候，我不会希望可以用这样东西来去区分啦。咁但是去到现在竟然是即是为了去防疫呢，我们要去即是区分不同说不同语言的人，甚至是讲明是内地来香港的人就不欢迎呢，我会觉得即是对我们香港的文明开放包容呢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件事是令我想返起呢，我哋成日喺电影片段里面见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呢一个说法吓，就系其实系源自于上海外滩公园1885年建成嘅外滩公园咧。当时佢哋一开公园嘅时候，有一条系除西人之容仆之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系去到几时咧？就去到1878年申报咧，就以香港嘅公园嘅开放为例子咧，系要求系内地政府咧系要去开放呢个公园。咁最后去到系1889年咧，系经上海道台，即系嗰阵时嘅上海市长咧出面交涉，先至能够系开放咗一个叫做系发俾一啲华人嘅华人游园证啊，都唔系叫做话系全面开放。 但系而家有好多食肆讲法就系因为健康理由。 但系咧，我睇翻咧就系、是，即系所谓嘅健康理由，同我哋依家讲紧18年前喺上海，因为参考咗香港而去开放佢哋嘅公园俾中国人呢件事，我自己去睇翻咧，其实系一个好大嘅倒退嘅悲哀。因为嗱，无论你讲话系咩理由都好啦，我会讲，如果系为咗健康理由，我是否确信所有讲普通话嘅人都系带菌者？是否是確信所有講廣東話、講英文的人就是代表沒病、即是這個似乎不是我們、抗疫的唯一一個手段 咯。那最近 也不是完全的保障 咯。最近就發生 一件事啦，就是、其中一間、食肆啦、光榮冰室啦，他們就在店上貼出過一些告示，就說不招待內地人啦，大致這個意思。跟住呢就似乎有人投訴啦，跟住平機會咧就打咗個電話就同佢哋去講嘅。咁嗱，喺究竟發生乜嘢事咧？點解要咁做咧？喺電話裏邊咧，我哋有光榮冰室嘅負責人 Glory 嘅 ，Glory， 係 Glory 你好 ，Glory 喺咪度？ 喺度喺度，你好。 係啦，想問下究竟嗱，你哋係貼咗啲咩告示出嚟咧？之前啊，最早嘅時候， 我哋係做咗一個告示啦，就係、是、話我哋係暫時是暫不招待任何一個內地的人、或者是講普通話的人的。 是為什麼要這做呢？ 其實在疫症爆發的初期呢、所有確診在香港確診的病人呢、都還是內地人。在當時我們已經出了這個聲明啦、老實說啦，這個疫情的原地是在、中國大陸、我們的香港政府是完全沒有做任何一樣東西去保障我們的香港人。例如我們講封關啦、到今日它都還是有限度地封關。其實一個屋企，我可以形容國家是一個屋企的時候，它不去保護自己的屋企，它還不停地樣去放一些病毒入來，是不是一件正確的事呢？我不是一個政治人物，我只不過是一個 商家佬而已。我唯一可以保障到的是我的客人。唯一保障到的是我的员工，所以我就会做了这个声明。 跟着平机会就曾经打过电话给你们，他后来平机会出了个声明，就说他们其实就没有说作出警告或者要告你们，但是就跟你们说那些东西，跟着你们就改变了那个告示。其实平机会跟你们讲了什么，你们现在贴了什么告示出来呢？ 其实他们就早在上星期礼拜五，没记错，就打了电话给我们经理啦。因为网上面应该很难找到我的手提电话的，即是我私人电话的。他就找了我们的打了去我们公司的经理啦，就跟我们讲话他是哪个哪个，他是平机会我不记得他的 title， 总之是一个主任啦。咁就这位小姐呢就跟我们讲话我们有机会是干犯这个条例咁样。咁但係咁我哋个经理就好驚啦，咁咩条例呀、咩法例呀、咁样。咁就有讲过，就话总之你而家撕咗张纸唔好再出，我哋会落嚟影相，咁件事就完㗎啦咁样。咁我经理就问返佢，咁如果我唔撕呢，咁佢淨係讲一句啦，就话你哋个后果会可能好大喎。咁有冇讲过起诉控告？我想如果你要用足智式的情况下，我可以这样说，他没有讲过。但是他不停暗示会很大镬啊，后果很严重啊，等等等等。 你们有没有追问回所谓的后果很严重是即时什么？ 联络了几次啦，大家在个电话上，因为不是面对面的。咁联络了几次之后呢，咁就最后就话星期二，因为他有问他，我就问他攞卡片，因为我都不确定他是不是整蛊电话。咁后尾就 send 咗卡片 ，which 系我哋摆咗上网嗰张相啦。咁到到星期六日啦，咁佢哋应该休息啦。喺呢段时间就有呢个新闻出现咗啦。当中有一位议员就系 inbox 私信我啦，就话星期一即系寻日，话会联络佢。咁唔知点解打上去嘅时候，呢、這个评机会话呢一位打电话俾我哋嘅职员。是放假放到三月几号。 不如咁啦，咁你收到评机会嘅电话之后，你哋而家系咪话唔讲普通话嘅？即系成店里边嘅人都因为唔识普通话，所以就唔会招呼讲普通话嘅人，系咪咁样做法？ 一个例子，我哋去日本旅行或者去欧洲旅行， 第一个国家，我哋去到会唔会坚持自己讲普通话？讲广东话先，唔会噶嘛。 但系人哋都唔会话系唔讲一定要即系佢唔会写住喺度话你讲广东话就唔欢迎入内啊嘛。 所以我哋而家新一个告示系咁讲嘅，我哋冇人识讲普通话。我唔识讲又点招待呢？你可以坚持入嚟，但我唔会解释个餐牌。 但系你喺你哋1月27号有个 post 咧，就系写住九官与九树不招待。咁会唔会可以系话系你听咗佢哋嘅电话之后去修正咗你啲字眼咁啊？ 电话应该系1月27号后打俾我嘅，唔关个电话。 即系1月27号之后，你哋就冇再张贴头先讲所讲嘅附带呢个九官与九树不招待，同埋系一概普通话站不招待嗰个 post 系咪可以咁讲？ 我唔明点解用1月27号做一个界线。其实我哋嗰、那个， 因为你哋嗰日 post 噶嘛，嗰、那个张贴到、那个， 我哋个 post 到今日都冇改过。 我想问一下阿 Glory， 你哋嗱而家唔讲普通话啦，咁会唔会招呼台湾人嘅咧？ 咁讲咯，我哋都系坚持，因为咁啱啦，就喺寻日还是前日啦，有记者落到嚟，咁啱就影到就话有个台湾小姐就话想入嚟食饭咁样，个台湾小姐就话啱啊，我可以学广东话噶，如果你唔用。普通话嘅话，唔用国语嘅话，咁其实我认为啦，唔好将呢件事牵涉过多政治啦，不如，而家讲紧嘅系我先不分黄蓝，呢件事系讲紧政府，我哋嘅香港政府做咗啲乜嘢去保护我哋，系冇，我只系想保护我嘅客人同我嘅员工嘅， 我想问一下， 想问即系除咗即系张贴个告示以外咧，咁你哋有就住个防疫措施方面咧，你哋有冇其他，譬如系话入嚟要测体温啊、消毒液啊，或者系一啲隔开座位坐啊等等呢啲措施噶？ 我哋嘅措施至少我喺好早期，应该系1月27号前啦，我已经讲明。咁当其时个疫情未有爆发得太严重嘅时候，我哋系戴口罩入嚟咧，我哋系会减。在他原先那个餐我会减$5的，只要你有戴口罩入来。跟着之后呢，其次就是我们去消毒我们自己的公司啦。第一第二，我是用我用尽我的能力去供应口罩给我自己的员工。在1月27号，在口罩的供应没那么紧缺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派发了超过10000只口罩，是员工客人我都会派的。基本上每人2-3只这样拿，我都派了10000只。咁喺个疫情爆发之后，我抢购唔到口罩，呢个系我嘅不足，但系我都用尽我嘅能力去保护我自己嘅客人或者员工咯。 咁喺之后咧，嗱，评基会系出过个声明嘅，就系认为咧，你哋咁做嘅话，有可能触犯呢个种族歧视条例啦，因为种族咧就系指个人嘅种族啦、肤色、世系、民族或者系人种。咁而咧，如果你哋系拒 绝咯。 是他不包括语言，但他都提出一些例子，就是说如果你是因为某种语言不去招待内地人的话，但是又招待其他的华裔客人的话，或者是其他种族的客人的话，又可能会触犯条例。你怎么理解这个讲法？ 我不理解。首先第一件事是我间公司我用一个租金去租了。简单来说，我在里面做一些不犯法的事就已经是不犯法的了。我是做乜都得噶嘛 ，suppose 系咁啊。我唔识讲普通话，我又何德何能去招呼你哋啊？ 咁但系 如果系有一个内地游客，佢系入到嚟，佢讲唔到广东话，但系佢打字又落单，你哋又接唔接受咧？ 我都要我嘅员工睇得明噶。好简单一个例子，我有个曾经有一个 繁体字咧，如果佢打。 有个有个个案啦，系一个我唔肯定佢喺边度嘅，佢坚持话自己系香港人。咁当然我冇权，我亦都唔系所谓嘅而家嘅警察可以随便攞人哋身份证噶嘛。佢同我哋讲佢系香港人 ，OK， 我哋嘅员工信佢，但系佢竟然可以问翻我一杯冻柠茶究竟系乜嘢？我相信冇人会唔知系嘛。 咁 當然啦，我哋最後用廣東話講俾佢聽，佢係唔明嘅，咁冇辦法，唯有勸住佢離開。 即係譬如佢 即係如果咁講法嘅話，佢就唔係因為健康理由或者係防疫理由唔做佢生意嘅咯，可唔可以咁講？ 我講漏咗呢個遊客，呢個旅客，我唔肯定啦。佢話堅持係自己係香港人啦，佢仲要唔戴口罩。係啦，咁即係你問我防疫係好緊要嘅呢一個階段。係咪首先第一樣嘢？小姐啱啱講，我明白華人與狗呢四個字係好討厭，係好唔合乎情理。但問題我只係能夠講一句。在爆發初期全部都是國內人的時候，我是不是唯一做到的事情？ 現在已經不是爆發初期了，現在去到二月中了，並且呢就陸續都有 四 個案啦。咁所以就諗緊我哋到底係咪就係講英文同講廣東話就代表我哋完全冇病呢？我連我自己有冇病我都冇辦法去確保喎，所以依家係採取電話做節目呢，我都接受喎。 連政府都冇辦法確保，我只是一间茶餐厅，我又怎能够确保啊？而家问题只不过我是讲紧 focus 翻喺一样嘢度。我间公司冇人识讲普通话，我冇办法招呼佢。 明白。好，唔该晒 Glory， 唔该晒，系 好。 Glory 系光荣冰室嘅负责人。点睇咧？吴婉婷。 都睇到佢哋即係小商户嗰個難處嘅，咁不過都係嗰句啦，歧視性嘅言論同行為絕對冇助控制疫情咧，我就即係幾同意平機會呢個說法嘅。咁其實喺即係疫症爆發嘅初期，大家對於內地人嗰、那個恐慌，我覺得都係一個大嘅擔憂嚟嘅。但去到今天咧，其實根本我哋即係大家啱啱喺前一個即係新聞之前，我哋先講緊希望人人都去更加要注意防疫嘅指引，冇任何人可以係豁免於外嘅。咁我哋冇可能係會將嗰個疫症只係鎖緊檔，係講普通話嘅人先至有可能會係帶菌者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仍然。是需要是希望他们都会再去想多一步怎样去做全面的防疫的工作咯。 是，那我们在电话里面有平机会的主席朱敏健的。朱敏健你好啊。 是，你好，吴生。 是，朱敏健啊。那我们刚才就跟光荣冰室的负责人谈过了。那他们的说法就是说他现在不懂普通话不是犯法的。怎么看呢？ 其實我哋嗰個聲明個重點，或者佢呢個行為嘅重點咧，就並不在任何店家或者服務提供者佢嗰個語言嘅限制。因為根據個法例咧，就話如果你一個服務提供者咧，你就不能夠因為話嗰個對方嘅種族啊、出身啊等等嘅一啲咁嘅先天嘅因素咧，就對佢有一個有差別性嘅待遇。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可能触犯了法例了。所以对于店家譬如懂讲什么不懂讲什么呢，其实就是没有关系的。 那如果我说我不懂讲普通话，那你走到入来讲普通话，我就不懂招呼你了。那的解释你怎么看呢？那是不是种族歧视呢？ 那是会有可能的。因为除非他能够证明到呢，是两者呢是完全没有办法沟通，去到那个程度呢是根本呢那个服务呢是无法提供的。那这个就是他本身一些不能够在那一刻改善的做法啦。那除非这样就为之有合理的辩解啦。所以其实所有这些这样的，无论是说用防疫的理由啊，其他各种理由呢，就会是一种辯解。咁呢個辯解究竟合唔合理呢？當然就要睇每一個個案嗰個實際情況呢去決定啦。 朱文傑，其實實際上即係我自己就會覺得呢，即係手指指自己二三四餐呢都一樣可以指到嘅。咁呢個係即係到底係咪能夠去有效嘅溝通啦。咁但係我調轉我就想問一樣嘢啦，因為其實據一啲報道呢，就係坊間都講有同類型操作嘅呢，有大概百幾間食肆嘅，咁但係依家好似淨係聽到你哋有打俾呢個光榮冰室喎，咁其實你哋有冇話係針對性地去選擇某一啲店鋪，你哋就會去作出一個勸喻咁咧？ 我哋打俾呢間冰室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較早前係收到一個投訴嘅，咁所以我哋根據呢個投訴嘅內容咧，我哋就決定咧係用呢一個處理嘅方式。咁因為其實平機會嘅接受投訴嗰個處理方法咧，我哋都 向来都是以话有冇调解嘅空间为优先嘅考虑嘅。我哋并唔系话一开始就会假定咧触犯法例，我哋一定要去告嘅。咁呢个过往我哋喺处理无数嘅案例嗰度咧，有超过一半以上嘅案例咧，其实我哋都系用一啲调解嘅方式去处理咗。咁呢个调解方式咧系嗰个范围好阔嘅，咁所以其中一种就话如果我哋提出一个劝喻嘅方式，而系能够令到呢种情况改善咗咧，咁其实个问题亦都系可以话解决咗噶啦。 嗱，咁刚才吴婉婷都提过，其实仲有都有人估计过百几间系咁做，有啲咧睇嚟都几好重视个健康检疫问题嘅，咁就话由于呢个健康防疫的问题就不招待一些内地人。我看回现在的法例种族歧视条例都有一条条文写着，如果是因为施加那些条件是为了某些合法的目的而施加的话，是属于有理可据的。我想问一下，就是防疫我不给内地人去入去我间食肆，是不是一个合法有理可据的一个理由呢？ 如果要认为这个这嘅的说法是合理呢，就可能要提出证明点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有几确切呢。所以都一切都是看回那个个案那个调查那个情况，同埋就是说那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去提供这个服务呢？因为开设餐厅或者其实开设一间商铺呢，在法例上来讲基本上我们会当它呢就是服务提供者来的。 咁但係真係我为咗防疫，为咗大家嘅健康，我就唔招呼内地人啦。咁你头先讲就係啦，法庭去决定啦。咁但係告唔告，咁评基会都有好大嘅主动权㗎嘛。如果评基会遇到呢啲情况，告唔告㗎呢？ 首先我哋都係要行返话究竟双方係咪可以调解呢。譬如话如果我哋有一个投诉人上到嚟话佢受到一个佢覺得係唔合理嘅歧視嘅待遇嘅，咁當然睇佢嘅理據就話對方服務提供，咁因為咁嘅理由而唔提供服務俾佢，佢認為係唔係合理呢？如果佢唔認為合理嘅話，佢覺得係有其他方法嘅，咁佢提出佢嘅睇法啦。咁跟住我哋亦都會問翻對方，咁你嗰個理由又係點咧？點解你會覺得係咁咧？即係邊個呢個會去咗調查嗰個細節方面？咁然之後我哋得到雙方嘅論據咧，我哋都希望雙方面話第一時間可唔可以坐埋一齊解決咗呢個問題？佢大家同意某一啲嘢，咁其實我哋盡量係唔希望咧係會去到法庭嗰度咧用民事起诉的形式，因为评基会不是做刑事起诉的，就算起诉都是民事的啫。所以我们是以调解为先，直至话调解失败了，然后我们再会审度一下究竟双方的理据如果去到法庭的话哪边会比较充足呢？那个个案的胜诉啊，或者公众利益啊，在哪里呢？是很多一连串的因素考虑过晒之后呢，才会再去到话决定去不去交由法庭解决这个地步。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讲呢，是相当长远的事，同埋每个案件呢亦都不可以概括而论的。 朱敏健，不如我哋新聞之後翻嚟再傾多陣啦。 係， 因為咧有好多即係關於種族歧視條例咧，關於種族咩叫種族咧？咁內地人同香港人應該係同一個種族，咁又包唔包含喺呢條條例裏邊等等嘅問題，一啲概念性嘅問題咧，我諗仲有好多嘢想同你傾下嘅。我哋一陣新聞之後翻嚟再傾啦，好冇？唔該曬嗱，咁我哋聽一聽新聞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停牌日本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船上港人乘客如果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阴性，就可以乘坐特区政府安排的包机，预计最快星期四返抵香港。日本协助港人的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和入境处处长曾国卫早上到特区政府驻东京经贸办事处商讨包机安排，下午同船公司代表开会，傍晚转到横滨码头视察。欧志光说，船上港人若果有新型肺炎症状，就不能够随包机返港，要留在日本接受治疗。 政府決定安排由日本橫濱鑽石公主號郵輪坐包機返港的港人入住火炭駿洋村隔離14日。駿洋村商場外已經擺放大型水馬，有防暴警察在附近巡邏。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駿洋村是短期內檢疫中心的唯一選擇，沒有後備方案。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說，有病徵或者確診新型肺炎的鑽石公主號乘客不可以坐包機返港，又說到時安排入住駿洋村接受隔離的人士風險不算高。菲律賓傳媒引述總統府宣布恢復容許菲律賓工人到香港和澳門工作。報道引述總統府發言人表示，前往港澳工作的人工人必須以書面聲明，他們知道在相關地點工作的風險。外交部副部長在社交網站貼文，指所有前往香港和澳門工作的菲律賓工人將要先處理一些手續。為防新型肺炎疫情擴散，菲律賓今個月2日宣布禁止中國內地、香港和澳門旅客入境，並禁止國民前往三地。外長洛申早前說，香港有更好的防疫設施，是時候讓菲傭回到香港僱主那邊，會重新審視禁令。匯控臨時行政總裁祁耀年接受彭博訪問時提到，未來三年將會裁員35000人，佔員工總數約15%。他預計員工總數將由目前的235000人減至約200000人。匯控警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可能打擊內地和香港經濟，有機會影響今年業績，尤其是兩地的預期信貸損失方面。除了削減人手，匯控公布一系列策略計劃，包括2022年底前風險加權資產減少超過1000億美元，將成本基礎降至310億美元以下，展開涉及45億美元的新一輪削減支出計劃等。而由於未來兩年將會進行大規模重組，計劃今明兩年暫停股份回購。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市區最低氣溫約13度，新界再低幾度，最高氣溫大約19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幾日普遍晴朗，氣溫逐漸回升，但早上仍然清涼。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和寒冷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溫15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呢仲系有啲车龙㗎，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喺星辉豪庭。大老山隧道呢而家九龙入口多车些少啫。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较早时观塘商贸区挤塞嘅情况已经舒缓咗啦。嗰带嘅交通呢而家松返好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大坑因为有观音开库的安排，直至到明晚的7点钟，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和莲花街都禁止车辆驶入。铜锣湾道近住礼贤里的咪标停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都是暂停使用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马鞍山绕道恒安村方向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方向青衣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万不要擅自改装渠管。 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疫症的传播会不会跟个渠的改装有关呢？听众温小姐， 温师傅换了个座次，他咧锯咗条喉，而家我点算呢？ 测量师学会建筑测量组上任主席谢志健， 如果排气管冇角度，又吸得唔实，有机会有漏气啦，真系可能要找翻专业人士尽快去睇一睇，做翻好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伍婉婷。 系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就系最近有好多食肆啦，就话因为防疫问题唔招呼内地人。啊，伍婉婷，我哋评论员喺度啦， 系 你好啦。跟住仲有评基会主席朱敏健喺度嘅。是咪啊？ 你 系喺度喺朱敏健，系嗱，我谂啊，吴婉婷一阵好多嘢问嘅，你俾我问咗一个问题先，系啦，就系咧嗱，我谂喺呢件事发生之后啦，有好多人就喺网上面咁讲嘅，就系话咧，而家种族歧视条例系讲紧种族歧视啊嘛，咁如果有啲乜嘢系歧视内地人嘅，内地人同香港人理应系同一个种族嘅，咁究竟种族歧视条例适唔适用嘅咧？呢个情况之下？不如 其實有些情況之下都會適用的，因為我們講緊個種族歧視呢，就是說同一個情況之下，如果有兩個不同的，譬如客人來講，如果這兩個客人是不同種族的話，他們那個待遇有沒有差別呢？所以並不是說如果你是跟那個話被歧視的對象是同一種族呢，就一定不是種族歧視，其實就不是這樣看的。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啦，譬如如果說一個華人如果在美國開間餐館，但是他在這裡連出來的招牌呢，個告示呢就說我這間餐館呢是不招待中國人的，那雖然他本身又是中國裔的華裔的人士啦，但如果他連這個招牌呢，他其實都可能是會構成一個種族歧視的嘛，那所以就因為他那個跟其他種族的比對之下呢，如果那個待遇有差別呢，就會是啦，就不是說他自己本身是什麼種族。 咁如果咁講法，譬如話我貼張紙出嚟，就係、是、總之唔係香港人就唔招呼啦，咁又得唔得嘅咧？ 咁呢個又有啲唔同啦，因為佢呢個講緊係一個可能係出生地嗰個問題，或者係一個居民嘅身份問題。咁暫時嚟講咧，居民身份咧就並不列入種族歧視嗰條條例入邊嘅。 係。 咁所以如果就咁樣講咧？或者是剛才說如果我純粹說講語言這樣呢，這個告示本身呢又未必就說字面上就會判定他犯或者沒有犯這個種族的歧視條例，就都是要必須看那個投訴人他那個遭遇是怎樣，還有那個在調查期間雙方所表達出來的證據啊、個理據啊是怎樣，先可以判斷得到。 明白，是啊，吳婉婷。 但是呢，如果看回呢，即是剛才我一直都跟 Gory 說呢，就他1月27號在社交平台上面那個貼文啦，就是他寫著是光榮飲食只招待香港人，那他亦都沒有說明是不招待哪一個的，咁佢只係話落單嘅時候只限粵語、英語，一概普通話暫不招待。只係有個更新咧，就係、是、歡迎台灣朋友。你唔封關我封關，唔係你唔封關我封鋪。狗官與狗樹不招待，導盲犬除外。咁呢度又似乎佢亦都係講緊咧，佢係即係個香港人嘅身份嘅問題嚟嘅啫。可唔可以咁理解？ 佢呢個字面咧就係咁樣寫啦。咁但係主要就話睇下有冇一個譬如一個客入到去。他的身份入到他的遭遇是怎樣呢？ 即是你其實是基於你們收到一個投訴，而不是純粹是因為他們那個張貼出來的告示，是不是這 樣？沒錯，我們不是說針對這一類的告示呢，我們就每一間我們都去出這個勸喻，我們不是這樣。其實每一件事件呢，我們都是基於說有個投訴之後，我們經過消化了那個案情是怎樣，然後我們就決定应该用乜嘢最適當嘅後續嘅行動去跟進咁解嘅啫。 咁我諗喺現實上咧，都有好多鋪頭咧都會好擔心即係呢個疫情嘅問題啦。咁佢真係可能要揀客嘅 咁点样拣拣客先至唔会犯法呢？ 如果你是用假設真的用疫情的，那這個就是跟疾病有關，那就變成會去了是不是殘疾歧視的考慮了，因為殘疾歧視條例呢其實是包含疾病的，那即是說呢，如果你是說一個人有疾病走進來的，我就不招呼他，那如果你沒有一個合理的辯解呢，那也都會可能構成違反殘疾歧視條例，那所以又要看看那個店頭他說為了疫情我不招待，那其實他又做了些什麼呢，那個你原因和那個後果中間那個連接性有多大呢，是不是一個合理的理由呢，那就又是要看回細節咯。 那如果這樣說的話有咩准则？ 具体嚟讲，譬如 系啦，如果有啲铺头真系要想咁做嘅时候，我想咁样用呢啲标准嚟拣客，系乜嘢嘅标准先至可以会唔犯法咧？ 嗱，如果佢系因为防疫嘅话咧，咁根据卫生条例啊，咁各样佢可以系做一啲事情咧，系未唔会跌入去呢个残疾歧视条例嘅。咁但系如果佢系话系用呢个理由，但系其实佢只系见到嗰个人话哦，你系内地人，我就唔招呼啦。因為防疫，咁其實係咪合理呢？咁呢個其實會有個疑問嘅，因為如果係淨係單憑佢咁樣嘅界定嘅話，咁係咪即係話其他唔係內地人就一定唔會帶有呢種疫症呢？咁呢個會有一個疑問啦。咁所以其實就唔係咁簡單話，你咁樣就係，或者咁樣就唔係，而係我哋真係必須要針對每一個個案出現喺我哋面前之後，我哋去問下雙方嗰、那個。證詞是怎樣，然後我們才可以做出一個判斷。 現在光榮冰室這個個案算不算是已經是成功的調解啊？ 我們都其實這個個案又未真正去到調解的階段，因為如果調解呢，就是說我們要拉攏到兩方面都肯坐低面對面講緊佢嘅遭遇係咁，你又點解啊咁樣啊？但係因為呢個投訴嘅性質咧，佢就唔係一個當事人嘅投訴，佢係具名嘅，但係佢唔係一個當事人嚟嘅，咁所以咧就唔存在話佢會坐低同或者店家方面直接去調解呢件事，咁未到呢個地步，佢係指出有呢一個現象，而佢係投訴呢個現象咧，係可能會構成一個歧視。咁所以我哋審視過之後咧，我哋覺得喺呢個個案嚟講咧，最好嘅解決方法都係同店家聯絡，睇下佢可唔可以做一啲我哋勸喻佢做嘅設施咁樣啦。咁呢個純粹係話我哋係咁樣勸喻啦。咁個店家得悉呢個勸喻之後，佢自己點樣做咧？咁就佢自己去決定啦。咁樣。 好，唔該曬你，朱敏健，唔該曬， 好，唔該。 朱敏健是评基会主席，点睇啊？伍婉婷听完啊，朱敏健讲， 我都会觉得有个难度喺度嘅，即系评基会俾出嗰、那个建议指引咧，都听到啦。咁但系似乎就冇俾到一个好客观清晰嘅指引啊，到底我哋点样先至会系即系落入最终可能会被控告嘅可能咧？ 即似乎系好着紧嘅一件事，就系当下个发生乜嘢事，而唔系话我讲乜嘢或者我贴张咩纸出嚟，而系即系嗰件事有一个受害者同埋一个唔提供服务俾你嘅人当时发生嘅具体环境状况对话， 冇错 去决定啦。 系，不过始终即系我会睇法咧，就系当我哋有市面上有百几家食肆，佢哋系贴出一个咁嘅告示嘅时候咧，其实都睇到系营造咗一个氛围。一方面我哋唔好希望见到咁嘅环境啦，但另一方面都感受到即系小店经营佢哋面对嗰个难处，大家都唔知道个疫情是否可以控制，但系同时亦都唔知道边一个系带菌者底下咧，大家唯有系用一啲自己嘅方法去做嘢，咁只能够系都劝喻大家多少少嘅同理心咯。 咁不过而家嚟讲咧，你讲个疫情嘅话咧。起碼呢兩個禮拜到啦，都係本地人感染噶啦，所以如果係用一個即係防疫嘅理由嘅話咧，咁睇嚟就唔係話 由你讲普通话定系讲咩话去判断。 系啊，系啊，所以都需要即系大家有更加谨慎嘅处理啦。 嗯，大家听完之后有啲咩意见想发表咧，打电话嚟18723111啦。电话里边咧有潘女士，潘女士。 系你好， 你好，你好。 我就非常支持呢个江泳冰室佢呢个做法嘅，原因咧我自己都系受害人。我一月头嘅时候咧，就喺屯门一间食肆，即系食 lunch， 好简单嘅事。咁咁啱我个即系我唔系歧视讲普通话嘅人，而系咁啱我坐隔篱台嗰个人咧，就系讲普通话嘅。咁而佢当时我谂佢系有感冒之如此类啦。咁啊系咁喺度擤鼻涕，咁打次又唔揞嘴嗰啲，咁都算啦。咁我入咗去食嘢，咁食完嗱嗱声走咯。咁点知嗰日下昼开始咧，我就开始头痛啦，发烧啦。咁、我好唔好彩就中咗流感，一病就病咗成个月啦。咁、结果我系连工都翻唔到啦，最后我系要辞工嘅，因为公司以为我玩嘢啊。即系点会病咁耐啊？但我真系持续咗发烧咗差唔多十几日。 系。 即系我其实都唔我都唔赞成话贴张纸，但系而家喺呢个咁严峻嘅疫情下。每一间铺头，如果佢愿意去保护佢嘅客人，我会非常支持入去食嘢咯。 系， 因为你明唔明啊？而家好多隐形带菌者，亦都好多隐瞒带菌者。 嗯， 佢哋唔会自即系有啲人翻完大陆唔家居隔离噶，要周围走噶。到佢有事嘅时候，咪惹到我哋全部人都中咯。问一下医疗，即系我哋香港医疗能唔能够应付啲咁重要嘅，即系咁多人病人一齐。病嘅时候，佢哋点处理先？政府处理唔到啊嘛。 系啦，阿潘女士啊，咁而家我刚才都咁，即系有个疑问咧，就系嗱，而家发病啦，讲紧新型冠状病毒啦，就唔系讲紧。 我好彩，大吉利是，我唔系中呢样啫。如果我中呢样，我真系死不瞑目。 你验过啊？你系咪验咗噶？你系咪验过嚟？ 验咗， 验咗唔系？系 啦。 嗱，咁个问题系，而家有好多即系最近两个星期嘅中嘅人都系香港人嚟噶啦，本地感染噶啦。咁你贴张纸出嚟话唔招呼内地人，其实系冇帮助噶，分辨唔到噶。 我唔觉得冇帮助咯，起码我会有信心喺入面食嘢先咯。 嗯。明白。 但依家讲紧嘅就系即系本地嘅个案都系已经系一路上升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喺隔篱讲广东话嗰个都分分钟可能系带菌者。 嗱，应该咁讲，如果最初一开始香港政府愿意行多一步，即隔离一啲内地嚟嘅旅客，咁、我哋好清楚内地嚟嘅旅客系真系一个源头嘅，好有机会系源头带菌者嘅。咁点解我哋唔做咗呢个基本嘅动作先呢？同埋更甚嘅就係原來我哋好多香港嘅醫療嘅人員，佢哋唔夠裝備嘅喎。咁甚至乎而家我哋隔離嘅地方都唔夠啦。咁你仲係咁放人入嚟，咁我哋住香港嘅人點會安心呢？ 好多謝潘女士嘅意見啦。咁跟住電話仲有彭先生，彭生你好，彭生 你好， 係請講。 我覺得咧，平機會嗰個做法咧，好奇怪。因为咧，譬如话佢话佢有同事去打电话去嗰间小店嗰度，咁然之后去讲一啲隐晦嘅说话，佢都唔系一个好直接，佢系犯咗边条条例或者点样，咁其实佢系咪恐吓咧？ 咪嗱咁嘅，即系平机会通常佢个做法咧，就系想调解，想你改变个做法，就系啦，唔需要下下要打官司。咁而家佢哋嘅谂法系咁嘅，咁所以就冇话要告你咁咯。 咁我諗佢可能要正式地呢，比較正式，就係譬如佢自己係平機會邊位同事，佢要 identify 咗佢嘅身份先，咁然之後正式同呢間小店去談論呢個問題，而唔係一個電話打翻去，我都唔知你係邊一個，咁然之後你就有一啲，譬如話個店阿 Gory 啦，店主嗰度佢係正確嘅信息嘅話，佢唔係就咁打個電話去，你又 identify 唔到邊一個，然之後又講一啲咁嘅説話，咁其實係。我唔知佢係咪個 prototype 就係咁做啦。咁同埋我會覺得就係話平機會佢而家講一樣嘢就係話discrimination 啦，咁即係話係歧視啦。其實我香港人嚟，我好耐，我係唔懷疑香港有 discrimination 呢一條法例嘅。 啊，有嘅 有 嘅，有四條嘅嚇，性別、家庭、崗位、種族。 佢係啦，佢而家咁樣延伸嘅話，咁樣其實遊輪嘅香港人都翻緊嚟啦，咁然之後有啲市民亦都喺度反對緊去邊一度做一個隔離營， 咁系咪 discrimination 咧？ 嗯， 即系其实呢个问题，佢评议会走出嚟延伸咗，我唔知佢会唔会一个政治嘅取态就点样。其实呢样嘢可以延伸到好广噶。咁譬如香港人翻到嚟嗰啲人，系咪全部都要告佢咧？系咪话佢全部都已经犯咗呢个 discrimination 呢一样嘢咧？咁其实真系要好小心咁样界定翻呢一样嘢咯。即系唔系你走出嚟有一个政治取态，或者系。边个 department 打俾你？话你要做嘢啦，你就跳出嚟谂清楚先好做咯。 好多谢彭先生嘅意见。咁啊，其实嗰、那个所谓歧视都有个法庭上边系有个准则嘅，即系话讲紧嘅系即系种族，就系讲紧个人嘅种族啊、肤色啊、世系、民族、人种系因为呢啲原因咧而有差别待遇先至叫做歧视嘅。如果你话，即系喺日本嗰只游轮三百几人翻嚟，我唔想佢住喺我隔篱，咁当然唔算歧视啦，吓。 嗯，系、嗯。 好啦，电话里边仲有张先生，张生你好，张生。 系。 系你好，张先生。 主持人好。 系。 系。 系我呢个电话喺深圳打过嚟嘅。 系。 系。 请讲。 系。咁咧就有听到之前嗰、那个光荣兵室嗰个老细咧，咁我留意到佢有句说话咧，就话佢呢个。系呢、這个冰室系我自己投资嘅，咁咧我其实我系想讲紧咧，即系话，佢要留意一个法律嘅问题，就话、是、呢、這个法律咧系对呢、這个社会上边嘅人同人之间嘅行为嘅一个规范嚟嘅。咁、咧就如果佢呢个冰室佢自己嘅喺自己嘅司法嘅范围咧，如果佢所做嘅嘢系法律上面系禁止嘅。佢就唔能夠去做。 佢都係呢個意思，即係話佢嗰間冰室就係佢自己投資，佢自己俾錢租嘅。咁所以如果合法嘅話，有乜嘢唔做得咧？咁合法嘅嘢佢一定做得。即係佢，我諗佢意思仲有一個原因就係、是，即係佢自己係老闆，佢可以揀客嘅咁嘅原因啦。中有咁嘅意思喺度咯。係，係。 係我知，但 係 咧就問題就話，我哋就要定義，所以我哋就要定義佢呢、這個佢呢、這個行呢、這個揀客呢個行為咧就。正如之前有個嘉賓都講到啦，即係話你呢個揀客嘅行為本身係咪一個違法嘅行為？ 係，因為咁嘅啦。你如果你話係咪一個違法嘅行為咧，就係、是、又要睇翻嗰幾條條例啦。即係話而家歧視嘅法例咧，你唔可以因為佢話你係因為你係內地人，或者你係因為美國人，又或者你係因為女人，所以我唔招呼你嗱，應該就唔可以做呢樣嘢咯。因為而家嘅歧視法例係包含咗剛才講緊啦，性別啊、家庭崗位啊、呢、這個種族啊等等咯。嚇！ 依家嘅討論就係即係講緊啊，我唔招待呢個講普通話嘅人，咁到底係咪落入種族歧視條例嘅範圍裏邊咧？ 係啦，即係你如果話我唔。我唔做你生意，因为你态度差，咁啊当然唔会犯法啦，吓。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 其实咧，我哋可以咁样讲嘅，即系其实而家我哋喺深，而家喺国内，我哋都睇到一啲新闻咧。现时咧就因为有啲人咧唔戴口罩，喺自己一家人喺屋企打麻雀，咁都可以俾一啲嘅即系叫做一啲嘅社区嘅工作人员咧，即系冲入去屋企去打佢，拉佢出嚟绑住佢。咁其實即係我哋講咧，如果係有一個社會即係個疫情嘅情況之下，大家咧去可以做一啲嘅認為自己可以做一啲嘅超出一啲法例嘅行為咧，我覺得呢個係唔係咁妥當嘅。 即係你講緊嗱內地 嘅情況， 你講緊邊個唔妥當啊？譬如話，你覺得係衝入去喺度揼爛個麻雀台嘅人啦、 啊，即係係冇錯，係講緊呢啲社區嘅人員衝入去，即係呢啲咁嘅。都是一个在一种这个疫情之下是一些反常的行为，包括那个光荣兵室的老师他自张纸。我觉得呢即是你人同人之间即是你对不同的地区的人有对不同的地方的人有不同看法。我觉得这个社会是自由的，你完全是有你自己自由的想法。但我觉得你将你的想法表现在行动方表現在行動上面呢，這個就是會受到這個社會法律的管制的。所以你其實你有意見，或者你可以有一個巧妙的，或者就是你在保留在自己和朋友家人之間的交流是沒有問題的。但如果你表現在行動上面呢，我覺得就要比較要即、就是要謹慎一點。 明白。好多謝張先生在深圳的聽眾。我想剛才光榮冰室那個老闆的講法就是他大致的意思是他是老闆，他有權力， 是 啦， 去揀咩客咁樣。咁但係嗱，即係講到尾啦，就係、是、其實香港有幾條嘅歧視條例啦。你有啲嘢係唔可以因為譬如人哋殘疾，因為你嘅性別，因為你嘅種族而去揀客嘅，咁嗰度係會犯法。但係因為其他原因的話咧，咁就唔係犯法嘅。不過就係、是、所以就係、是、究竟當時你所謂歧視嗰個行為係發生緊乜嘢事咧，就好緊要啦，係咪犯法？係 啊，同埋停機會剛才嗰個説法咧、都相對清晰，因為依家講緊嘅即係喺無論佢黏出嚟嗰張告示咧點樣寫都好咧，佢具體嗰個處理同每一個客人嗰個溝通嗰件事裏邊係會相對更加重要咯。 嗯，即係你譬如話我、做普通話嘅我就。唔去招呼你，咁但係你转头可能又招呼啲台湾人，咁其实可能就你个解释唔合理嘅话呢，要告你又可能告得入啦。即係呢样嘢就即係要牵涉到好具体究竟大家做过啲乜嘢。好，电话里面仲有冯女士啊。冯女士你好。 你好啊。 係请讲。 其实我想讲返啦。 嗯。 大家开头嘅时候都讲緊係病毒㗎嘛。但由于病毒係因为中国嘅大陆人。首先是染了，咁大家个方向就染咗个大陆人嗰度，但系开始咧就做咗歧视嘅行为啦。其实就系话你哋系想阻止啲病毒啫，你唔系阻止个中国人入嚟噶嘛？但系而家个个咧就话我唔俾中国人入嚟，例如好似咧今日有一间九龙湾嘅茶餐厅，佢好无理啊，就系以为你出示埋身份证，咁我觉得身份证。是私隱嚟嘅喎，你冇理由一間餐廳，我要去食，跟住我俾佢探完熱之後，佢叫我出示個身份證，佢原來就係想知道我係咪一個香港人，持有一個身份證，我先入得去食喎。 咁你會唔會以後都唔去食啊？ 就係尤其是近年咧，就有啲餐廳要睇埋身份證，呢種行為真係唔能夠接受咯。 我想問你，你會唔會以後都唔去食咧？ 呢间餐厅我唔会食噶啦，我朋友打电话嚟俾我就话、你唔好嚟食啦，呢间餐厅要睇你身份证。 哦，即系呢个系你朋友嘅遭遇定系你嘅遭遇？ 系我朋友今日咧呢间餐厅咧就正式开业啦，喺九龙湾。咁佢就食完之后都话俾我听好唔好食嘅。 系。 咁啊话晒我哋即系个朋友圈里面啦、好食咪去食咯。但原来佢要睇你身份证。咁我觉得好夸张咯。 系。 令我联想到嗰阵时咧。这个中大呢，即是打完仗之后跟着你要入去那些黑衣人呢，要你出示你的身份证一样。即是我感觉真的为什么好像现在呢，现在是疫情呢，现在不是暴乱黑暴的时候，但是那些行为呢就跟黑暴的时候好像一样的。 好，多谢冯女士的意见。那怎么看呢，婉婷？是。 其实我自己对于出示身份证这个说法呢，我都是存在住个质疑的。即是没理由会是吃个饭都要人家出示身份证啦，是不是？即是因为那个相对都是一个比较即是公开的地方来的嘛。不同话是我们可能是一些私人住宅，我们有需要是确保那个住户那个安危没被人上到去。咁但是讲紧的就是茶餐厅到依家我们都没办法是确保到大家是不是能够保障到个食客。即系到底譬如会唔会卫生署可以出更多嘅指引俾大家，甚至乎可能卫生署依家都冇办法出到更多嘅指引，因为实际上系你冇任何病征噶嘛，潜伏期系连探热都未必系一个最有效嘅做法啊嘛。咁可能茶餐厅自己都即系所有嘅食肆，又事实上我哋都见到好多食肆都喺呢个疫潮底下咧都倒闭啦。咁可能大家要谂好多各自嘅一啲防疫奇招啦，真系。 有啲人觉得咁样系叫做保障比较足够。咁有啲人會覺得咁樣係好唔好受，咁我諗呢個都變咗一個營銷嘅策略啦。 係啊，冇錯，同埋我都係講嗰句啦，即係我哋並不能夠去確信講廣東話同英文嘅就係冇病啊嘛。 好，唔該曬吳婉婷，拜拜。